通关安排的商讨。李家超认为这样是最便捷的安排，而内地和香港都有疫情要处理，在防控整体考虑下又可以配合出席两校的开幕仪式。天气方面，本港地区天气预报，广东沿岸风势微弱，是清晨五点超强台风轩南落，集结在台北之东南偏东大约500公里，预计向西南偏南移动，时速大约14公里，移向台湾以东海域。今天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雷暴，日间局部地区雨势较大，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两三度，部分地区有烟霞，吹轻微至和缓偏东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和酷热，星期五初时局部地区有骤雨。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东北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海域。喺清晨五点，超强台风轩南落，集结喺北纬23.2度、东经126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约为每小时220公里，预计向西南偏南移动，时速大约14公里，移向台湾以东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北风3-4级，有零散骤雨和雷暴，部分地区有烟霞，海有小至中浪。南澳以南吹北至东北风4-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沙美以南吹北至东北风4-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北至东北风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西北风4-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华南岛吹东北偏北风3级，汕头吹东风1级，能见到30公里，东沙吹北风1级，能见到10公里，黄茅洲吹东北偏北风2级，澳门吹北风1级，能见到7公里，西沙冇风，能见到30公里。这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 经济行情报道， 道琼斯指数报31,510点，跌280点；标准普尔500指数跌31点，报3,955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9，日元139.06，瑞士法郎0.978，加元1.314，人民币6.892，英镑对美元1.162。欧元兑美元1.005，澳元兑美元0.684，新西兰元兑美元0.612。伦敦金每安士买入价1,710.71美元，卖出1,711.22美元。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621 ，FM 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 ，FM 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搭高铁上广州又开会啊？ 系啊，同间内地企业倾嚟香港上市安排。你呢？翻去你间设计公司啊？ 大湾区发展得咁快，又有好多新措施方便香港人揾工、做生意同创业，咪顺便带几个后生仔去睇下发展潜力。 大湾区打通晒人流、物流、资金流，把握发展嘅机会就更容易啦。 所以话，大湾区发展大把商机。 早晨啊，各位听众，你哋好啊吓，咁啊，朝早六点零九分，咁啊有香港电台第二台嘅晨光第一线，啊，仲有普通话台啊，联播时段嘅晨光第一线，29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1%啊，咁啊天气方面咧，咁啊今日都有几阵雨同埋雷暴，咁啊，寻日咧都试过有段时间咧啊有雷暴，啊不过冇落雨咁样。其实有阵时去到呢啲位咧，即系好似都近乎旱天雷咁，仲惊，你系咁嘣嘣嘣，唔落雨咁样，啲气候咧有阵时就系咁噶啦吓，咁啊所谓天有不测之风云，所以都要成日望住个天气，特别喺户外工作嘅朋友啦，留意住呢一个温度、湿度咁样，咁啊令到自己多啲嘅预算，多啲嘅准备功夫。直播室入边有白元浩小白陪住你哋啦，出边29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1%嘅，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属于二，低水平至到。五中的水平，所以低至中了，大家呼吸的时候现在都有个口罩的了，希望过滤到那些尘埃。好了，来到早上的时候又跟大家一起努力，在星期四，今天就是2022年9月1号，更加需要加油努力了，除了一班工作的朋友之外，学生哥都要上学了，努力努力。 晨光每日一格， 成日都话机会系留俾准备好嘅人，成功系留俾坚持嘅人。你做唔做到？定还是喂系系真嘅、哦？好啦，问我啦，系真嘅。即系如果你冇准备好嘅话咧，机会嚟你根本都把握唔到。咁如果你唔坚持嘅话咧，其实成功你系点会去得到呢？人好容易咧就系做咩咧？人好容易咧就系原谅咗自己。我在某一个时间那个懒惰啊，忘记了自己原来一刻的懒惰，成日都会怪佢点解机会都仲未嚟嘅，可能自己有啲嘅盲点嘅位睇唔到自己原来仲有啲地方应该可以有更加改进嘅空间。咁啊，新嘅一年翻学嘅时候，咁我哋都希望个个咧都系做得好嘅。咁啊，记住，如果你放弃嘅话咧，就系永远咁样去到失去咗一种嘅事情。有阵时我哋的而且确可能翻学工作嘅时候都会攰嘅，会发白日梦嘅。但系记住咯，发白日梦嘅时候咧，短短地好啦，因为嗰个咧系你喘息嘅机会，你仍然要把握更加多嘅空间去到做好自己嘅。有阵时喺学习嘅时候遇到一两个挫折都唔紧要噶，挫折咧就好似生命，我哋入边喺一个人生旅途上边，好似一个盐分，盐咩咧咁样，即系我哋食嘢嗰啲盐啊。我哋人生就好似炒盘菜咁样，其实少少盐咧，少少嘅挫折渗落去一盘嘅炒杂菜嗰度咧，啊先至更加滋味噶、哦。如果唔系嘅话咧，咁你发觉原来都几乏味嘅。所以喺今日9月1号咁啊。好多嘅學生哥翻學啦，啊，除咗一陣間要注意交通嘅情況之外，都應該收拾翻心情，去到諗一諗，同埋俾多啲機會自己，甚至乎相信自己，可以同自己出門口之前講：我好勁噶，我真係好犀利噶，其實我係好叻噶。咁你今年所學到嘅嘢就可以學以致用，就真係成為咗一個好叻好叻嘅學生啦。 出生开始识爬行，每步你我也抖震，揭露这生是最颠簸旅行。愿带备勇敢，曾经分不开的良朋，结伴胡闹过的人，学会拘谨，逐个短信内谈自困，多强差人意，或是我根本无知，并没有不过了叶子，可惜仍会点变一世的难关。假使感叹尚有几个弯，痛苦如何减？世间多变幻，原是这样难。年纪如何加？到几岁还待升华？知足一世都不晚，会记住吗？当天拉的小提琴，纪念奏过那初吻，有没信心？若至今风了尘。 热度未降温，全世界也靠你安分，别忘旋律多兴奋，当别人都莫问，能做你知音，曲折的情节，今天的我领先，他一面能拒变，你会送我更高见，一世的难关，假使感叹尚有几个弯，痛苦如何减，世界多变幻，原是这样难，年纪如何加，每一岁仍在升华，若好今世一起参，有记住吗？ 菲林亦康一首歌曲《一世同学》啊，可能你新学年嘅时候，诶、碰到你身边嗰位新嘅同学，又可以做到一世嘅 friend 度。出边室外温度29度，相对湿度82%。而各位听众、各位同学仔，早晨啊！ 我系晨光第一线嘅白元浩。 朝早起身仲系冇乜精神，可以点啊？ 听晨光第一线啦，我哋会陪住你迎接每一日。 几点有得听啊？ 逢星期一至五，每朝6点到10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使唔使日日听啊？ 如果你听过中意，欢迎你日日都听。 神光第一线， 我是神光第一线的白元浩，或者叫我做小白都得。 神光 Coffee Time。 早上6点17分的时间，揭揭报纸啦。康文署原来9月咧推出了新一轮叫做全港社区体质调查测试日。新一期的测试日的对象为年龄介乎17至59岁。诶，我是呢个界别的香港市民，所以咧其实由寻日都已经开始咧就接受报名噶啦。测试费用全免。好啦，康文署就话到啦，咁由于现阶段17至39岁组别收集的数据就稍为落后啦，故此呼吁有关年龄组别的市民咧就踊跃啲参与。好啦，咁啊睇睇啦。内文就话到啦，全港社区体质调查咁啊做咩嘅咧？系希望建立香港市民体质数据嘅资料库，咁啊可以咧就系帮忙政府确定需要优先改善嘅范畴，以提升市民整体嘅体质。啊，参加者咧就可以透过调查了解自己嘅体质嘅状况噶。今日调查咧就依据住年龄啦，咁啊将参加者就分为6个嘅组别。新一期测试日嘅对象咧年龄介乎17至59岁。咁啊完成体质调查嘅人士咧就可以获赠纪念礼品包同埋体质测试报告。好啦，市民咧就可以经过一个咧就专题嘅专题专业嘅一个叫做获邀参加者登记登入分页。咁啊，预先咧就利用特定嘅账号啦，同埋密码登记报名，并且咧就选择测试嘅时段。啊，测试咧需要1小时噶。啊，市民亦都可以咧喺活动当日即场报名参加，每个时段名额有限，咁啊先到先得。好啦，测试日系几时咧？咁样咁啊，其中有啲嘅日子咧，其实都好多噶，好多日子噶吓。咁啊，例如喺9月3号、9月4号星期六日，咁啊，亦都喺呢个譬如东昌街体育馆啦，咁样。咁啊，亦都要预先登记嘅。咁啊，另外你譬如9月7号啊、9月14啊、9月15啊，又会喺马鞍山运动场啦。咁另外9月16啊、9月22、23、9月27，亦都会喺呢个将军澳运动场。 不過提醒市民，參加者必須佩戴口罩、量度體温以及掃描安心出行場所二維碼。所有進入或身處康文署轄下的表列處所或者其他康文署管理室內場所的人士，亦都需要符合一個叫做疫苗通行證實施的相關要求。所以大家就可以試一試，幾好的，即係提供了一個體質的資料啊，俾政府咧就作為一個數據參考一下香港市民嗰個體質情況。另外就自己可以得到咧，即係睇下自己個體質的情況，會唔會有啲過肥啊、過瘦啊？啊，原來肌肉量唔夠咁樣，咁對自己嘅瞭解多啲咧，其實肯定係一件好事嚟嘅。咁父母有陣時咧，譬如帶埋子女去啊，都可以了解自己子女啊，自己以及子女嗰個嘅身體狀況。咁所以如果有需要嘅時候，大家就可以，譬如如果你唔清楚嗰個日期嘅，聽唔切嘅，你係可以一上網全港社區體質調查，你就可以揾到相關嘅資料噶啦。咁大家了解自己嘅身體狀況多啲，希望人人都身體健康。 对错错，爱过了太多，痛痛快快，喝醉忘了我。从到我出世到现在，从到你出世，转眼六岁多。冷冷暖暖，看过了许多，而说说笑笑，仍然在奔波。从对你喜欢哼的歌，从对你关注比我父亲多。曾经一起开心天真走过了田野，曾经不经不觉爱心经过了旷野。如今看见岁月无声，一切变化感叹有一些。曾经身处丛林峡谷，闯不出荒野，地厚天高，只感觉人在野。霎眼已坐上道别青春的火车，自力更生的谱写，历尽沧桑的世界，爸爸我在这。 布斯伦 Alan， 爸爸好嘢 ，Dead Boy。 晨光第一线， 星期四晨光心灵鸡汤。 出面室外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80%啊。早上6:24啦，同大家推介一个新嘅词语，叫做无力无灵感。无灵感的生活方式就好像被人哋觉得啊，成日都是多姿多彩的。年龄好像对这一班人来讲完全是不一样的感觉。 其实人一旦忘记咗年龄，就可以进入到一种叫做无灵感嘅状态。无论任何时候，你都应该保持住无灵感嘅呢一种优越嘅想法。例如，成日都会想学习，成日都会想进步，甚至乎会发现人即使年纪大咗，年纪老咗，亦都冇传说之中咁可怕。有啲人会觉得退休之后，我哋追求无灵感嘅生活，事实上过嘅生活原来同年龄系冇关嘅噃。世界非常之美好嘅，点解我哋唔做一啲更加有意义嘅事情？人更加唔应该早早就放弃自己，忘记咗就话到，哎，其实年龄令到我有好多嘢做唔到。人生有好多嘅事情，怕嘅只系你冇心去到经营，而唔系怕你嘅年龄问题。无灵感嘅生活可以话启迪咗好多人嘅生活态度，坚持向上嘅生活态度，超越年龄嘅限制。其实只要好好地秉持住美好咁样追求更加好嘅目标，无论任何年龄，你都可以体会得到人生绝对系充满住乐趣。今日当你谂一谂自己嘅岁数啊，可能十几岁、二十岁、三十岁、四十岁、六十岁，甚至乎再大啲嘅，喺度谂啊，自己人生都可能过咗一半，那又如何呢？咁你应该系更加将自己其他嘅时间做得更加好、更加出色先至啱。 秋雨再友善，也被泥石修遍。我已脱离幸运果里沉淀，喝苦水快浸掉半边。 望住河面， 就都冇再迷失心思。你皱吻在我多合适，在水你是唯一可以，背后独像我无限痴。沉于水里未见未来，未知我存在，未离旁边的你在等未来，两人流浪看海。 混浊后有新生，混浊后你我可恬静抱紧灵魂，坏事已滋生，混浊后也企稳，再赠你上灯。低洼中小秋雨要变脸，对自人浪凶险。我已脱离幸运果里沉淀，刻苦水里浸没每天。望住河面，就当我再迷失心思，你就吻着我都合适。追你是唯一可以，已习惯与我无限痴。浮浮沉于水里，未见未来，未登上号台，未离旁边的你在等未来，决定离别看海。我太过厌恶吧，不够可爱就对吧。太过厌恶吧，不够可信无差。专注工作把你分立吗？世俗渗入血液怎除吧？水泼一泼可以清创吗？现全部是废话。 浮浮沉于水里，未见。 一首歌曲六点半钟嘅新闻简报之前，揾嚟洪家豪嘅《污糟儿》。出边29度啊，听听六点半钟嘅新闻简报。转头翻嚟继续晨光第一线。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朝早六点半，香港电台由胡政司报道新闻。今日是开学日，运输署预计交通会比较繁忙，提醒学生预早出门口，留翻充足的时间搭公共交通工具。运输署话已经提醒各公共运输营办商提供充足的服务，又提醒家长和驾驶人士尽量避免揸车前往学校区。运输署又说，当局的紧急事故交通协调中心今日会提升至联合督导模式运作，联同公共营运、运输营办商和相关的政府部门密切监察交通情况。署方都会派人到全港各主要地点视察，向协调中心汇报最新情况，有需要时安排加强公共运输服务。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率领的代表团抵达乌克兰南部城市扎波罗热，预计今日前往位于埃涅尔戈达尔市的扎波罗热核电站视察。虽然驻扎核电站附近的俄方官员说代表团只会考察一日，但格罗西就说他们打算停留几日，与核电站工作人员交流，又计划在核电站设立常设工作组。格罗西说代表团希望评估核电站的真实情况，并得到俄乌双方保证可以穿越冲突前线，对能够安全展开工作充满信心。乌克兰能源部长表示，乌方已经向代表团提交技术和安全指标清单，被他们在考察期间检查。而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说，俄方希望代表团的访问有助防止乌克兰引发核灾难，并阻止核讹诈。欧盟外长在捷克布拉格开会之后，决定暂停执行与俄罗斯的签证便利协议，但未有全面禁止俄罗斯人入境。欧盟外交与安全事务高级代表博雷利说，近月透过陆路边界从俄罗斯进入邻国的人数明显上升，构成一定安全风险，暂停签证便利协议将大大减少成员国向俄罗斯人签发的签证数量，亦都令俄罗斯人在申请签证时变得更困难和要等更长时间。波罗的海三国波兰认为有必要采取更多措施限制俄罗斯人入境，在欧盟层面采取类似行动之前，他们考虑在国家层面引入临时禁止签证措施，或者限制持欧盟签证的俄罗斯公民过境。英国戴安娜王妃逝世25周年，有民众在当年巴黎的车祸现场献花，并摆放相片和留言悼念。戴安娜的座驾在1997年8月31日在巴黎阿尔马桥隧道被救济队追踪，座驾随后失控发生车祸，当年只有36岁的戴安娜丧生。而在戴安娜的故居伦敦肯辛顿宫外，亦都有民众前往悼念。天气方面，今日的天气预测是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和雷暴，日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天气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2度，新界再高2-3度，部分地区有烟霞，吹轻微至和缓偏北风。展望未来2-3日大致天晴，日间干燥酷热，星期五初时局部地区仍然有骤雨。现在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621 FM 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 屯门北 FM 103.3 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我是李正军，提提大家，疫苗通行证已经实施了，未打针的就快点按规定去接种新冠疫苗，保障自己家人和整个社会的健康。爱香港，爱家人，一起战胜新冠肺炎。 一个一个跟我打打打打， 香港电台第二台同你一起打赢新冠肺炎。 以后每日每日要点样过，由你做决定。 越多人接种新冠疫苗，社会抗疫能力就越强。在疫苗通行证下，除有医生证明或豁免，12岁或以上人士都要打疫苗才可以进入食肆、表列处所、政府康文场地等地方。针卡可以储在安心出行方便使用，或以智方便或医健通显示，亦可以带纸本记录，按要求出示或扫针卡二维码。疫苗保护令我们越快回复正常生活。 以下是卫生署发出有关2019冠状病毒病的健康通告，以印地语广播。 This is a health notice about COVID-19 issued by the Department of Health, broadcast in Hindi. सरकार सभी पात्र व्यक्तियों के लिए COVID-19 टीके निशुल्क प्रदान कर रही है. विनिर्देश क्लिनिकों, अस्पतालों, मोबाइल टीकाकरण स्टेशनों या सामुदायिक टीकाकरण केंद्रों CVCS में वैक्सीन प्राप्त कर सकते हैं. वैक्सीन प्राप्त करने के इच्छुक लोगों को जल्द से जल्द अपॉइंटमेंट लेना चाहिए. चयनित CVCS में विशेष पात्र व्यक्तियों को उसी दिन के टिकट वितरित किए जाएंगे. सरकार और विशेषज्ञ समितियां COVID-19 वैक्सीन की सुरक्षा पर निगरानी करना जारी रखेगी. वैक्सीन आपके शरीर को बीमारी से बेहतर तरीके से लड़ने देता है. म्यूटेंट वायरस स्ट्रेन से उत्पन्न खतरे के तहत आपको वैक्सीन की पहली और दूसरी खुराक जल्द से जल्द प्राप्त करना चाहिए और सुरक्षा बढ़ाने और समुदाय में एक सुरक्षात्मक कवच बनाने के लिए वैक्सीन की तीसरी खुराक प्राप्त करनी चाहिए. यह जीवन के सामान्य तरीकों को पुनः आरंभ करने के लिए महत्वपूर्ण है. अधिक जानकारी के लिए विषयगत वेबसाइट www.covidvaccine.gov.hk देखें. 香港电台第二台，劳工处展翅清健计划联合推动，三五成群展翅清健超新星。 展翅清健超新星苏心颖觉得一般建工和透过计划找工有什么分别呢？ 我好大分別，因為展翅清潔計劃啲人都比較好人啲。你可能你平時出去面試咧，啲人會黑曬面噶嘛，跟住會問你好多官方問題啦。但係展翅清潔計劃嗰啲就唔係啦。 想知道阿 wing 嘅展翅之路，就要留意今個星期五下午3点到5点，三五成群與你一同展翅。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起身啦，白元浩打俾你。 翻到嚟6点38分，唔好意思啊吓，系我自己搞错咗啲电话号码，要听众等待咗。咁啊，出边29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0%。咁啊，继续翻到嚟香港电台第二台啦，同埋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嘅晨光第一线，你哋好啊吓，继续咧都有白权浩喺度。今日咧就9月1日翻学日嚟嘅，咁啊，我屋企嗰两个发骨龙咧，通常啲人都系要咁样形容自己仔女嘅。发骨龙啊、黑衣仔啊呢啲咁样嘅，唔知点解啊，贬称啦吓，中国人谦虚嘛。好啦，咁佢哋都翻学啊，唔知芭比屋企嗰位千金咧又翻学未咧？早晨啊，芭比。 早晨啊，小白，喂，点啊？你形容自己嗰啲咁样，但你形容我屋千金。 系啊，喂，嗱，通常都系咁。我争啲讲咗你屋企高过化骨龙添。其实系你屋人哋咧就要形容好啲嘅，千金啊、公子啊咁样。自己嗰啲咧就要叫黑衣仔啊、化骨龙啊、叉烧啊，通常都系咁样，你唔觉嘅咩？ 但系我而家呢一刻咧，我都要同你讲，我屋企个宝贝咧喺我隔篱啊。 哦，系咩？ 系啊，我今朝早特登都请咗假咧，想第一日送佢翻学，因为是一个新嘅阶段啊嘛，小学。咁、啊、所以咧，我喺佢面前我都一定要讲我个宝贝，我宝贝望住我啦。 哦，梗系好啦，系啊，即系小白哥哥都同佢讲声早晨啊。 系啊，你同佢讲早晨啦，早晨咁啊， 早晨。 哦，真系人靓声甜啊，呢啲摸书啊，呢啲系啊， 佢真系笑得好甜啊。 咁佢 系 一年班系嘛？ 系啊，一年班啊，所以我觉得咧，即系好多父母咧，就好似你咁样，我觉得，诶、哎，头先你话手忙脚乱揿错咗电话啦、 嗯， 真系嘅，我自己琴晚都有一种咧，好似自己细个翻学嘅时候嘅心情嗰种期待啊， 嗯、 即系哇，喺第一日咧翻学咧，尤其是如果你去咗一个新嘅学校环境咧，到底啲老师系点啊，啲同学系点样咧，咁，咁、 嗯、 反而咧，作为妈咪嘅我咧，就真系有啲紧张，我个宝贝咧就好似冇乜嘢咁，即系觉得，诶、哎，好开心啊，今朝一起身就好兴奋啊，好开心啊， 见惯大场面啦、啊，佢成日参加。比赛系咪？ 我唔知佢系咪啊，不过即系我觉得小朋友咧嗰种简单嘅期待咧，就可能系即系比起大人嗰种紧张咧，系有啲唔一样嘅。即系佢哋会对于一个新环境嗰种未知咧，即系可能大人就会觉得哇好紧张，唔知阵间会点咧咁，又要谂下啲交通情况啦，又要谂下提早啲出门口啦，又要谂定今朝早准备啲嘢啦咁。咁、 嗯、 但系小朋友咧就好单纯觉得啊，去到一个新环境咧，咁就啊好开心啦，识到啲新朋友啊，会见到啲新嘅事物。所以即个心态完全唔一样咯。有时咧，藉住佢哋咧面对呢啲咧生活上嘅一啲新挑战啊，或者面对啲新环境嗰种期待同刺激咧，大人都有时可以可能学下佢哋咧，即系诶唔使咁大压力嘅，唔使咁紧张嘅。 嗯，系点样处变不惊嗬？ 系啊系啊，我隔篱嗰个真系好松容啊！即系听完我讲咗咁大堆嘢之后咧，竖起个拇指，跟住冇乜特别，冇乜觉得好紧张或者点样。我见到佢好似冇乜压力咁样，的确系。 哦，咁几好啊！即系翻学其实又唔应该有好大压力嘅，其实翻学系一件开心嘅事嚟嘅。 系啊，咁啊，所以即系我觉得今日都系嘅，最紧要咧，家长们咧就早少少起身。而家咧听住我哋晨光第一线咧，应该都冇得拖噶啦。即系诶，好似我咁样吓、啊，准备凑小朋友出门口嘅时候咧，呢啲钟数即系最好咧就系食一个早餐啦、啊，又唔好话太饱，因为食得太饱咧，唔知道佢哋翻学嘅时候会唔会唔习惯咧、那个作息咧，阵间会唔会有啲喐动啊，点样啦、啊 嗯？ 我自己觉得咧最好食六七成饱啦，又唔好空肚啦咁。朝、 嗯、 头早即系最好都系拣一啲温和啲嘅饮。品又飽肚嘅，我細個咧就好中意飲一包奶嘅，或者屋企如果即夠時間就飲一杯牛奶啦咁。咁、 嗯、 我覺得都 使唔使暖噶？使唔使温暖嗰啲牛奶噶？ 不過我其實中意飲凍喎，即雖然咧啲人話覺得唔好成日飲凍嘢，如果俾醫師聽到就鬧噶啦，真係有冇搞錯啊？又飲凍嘢咁樣，咁但係咧我細個就真係中意飲凍奶嘅，或者係啲室温嘅奶咯。咁所以就覺得可能呢一種嘅生活習慣咧都可以藉住翻學嘅時候咧就建立。翻一个新嘅模式，即系譬如朝头早嘅时候咧，就真系食一个早餐，提早啲时间。同埋咧，我觉得咧，开学日咧都系另外一个新嘅契机嚟嘅，就系当你可能过咗一个漫长嘅假期咧，你之前嗰啲咧唔好嘅习惯，即系譬如可能嗰啲赖床啊， 黑 色个闹钟唔醒啊，或者系翻学个迟到啊嗰啲咧，就可以趁住新嘅一个学年咧，9月1号啦，好似揿咗个重新洗牌制咁样。建立翻一啲新嘅規律同埋新嘅習慣啦，咁就可以令到個人咧，即係改曬啲壞習慣，就變翻一個咧，喺100分嘅好學生，咁就 nice 啦，真 係。喂，有呢個諗法係好喎、啊，但係我係擔心咩咧？有好多嘅朋友仔啊，當佢諗住喂9月1号啊嚟個新嘅開始啊，點知9月1号啊捉招啊、改唔到啲壞習慣，跟住就全年盤劈，即係話唉，嗰日都改唔到。我是咁噶啦，烂泥嚟噶啦，咁样我系好怕有啲人会啲心态。 No, 校园就是一个俾大家咧学习嘅机会啊嘛。咁如果翻得学嘅话，即系就算有啲咩嘅错误啊，攞唔到100分，咁啊夹埋全年攞个 99， 话唔定都跑赢隔篱嗰个咧，系咪先？所以我成日觉得咧，唔好有一个放弃嘅心态。就算今日做得唔够好，咪试下听日再做好啲咯。呢个都系一个学习同埋成长必经嘅阶段嚟嘅，就系、是、可能遇到啲错事之后咧，就改翻好佢，有一个改正嘅机会。所以点解以前细个啲先生咧，成日都话默数我都唔明嘅，点解要抄五次咧？点解要改正咧？即系。在错误之中学习，这个都是一个很好的历练来的。 是啊，做错了其实真的不紧要，你改正返其实真的没什么东西，个都会错的啦，是不是？你估爱迪生都会错啦。 没错，什么都会犯错的。 爱迪生以前 发明过很多那些无谓的东西嘛，你不知道嘛。 是最后才发明了电灯 灯有 用的东西，是吧？本身之前那些看到没什么用。 他好像什么爱迪生不知道有 多少千还是 多少万件那些注册的，其实很多都是很无聊的东西来的，那些发明。 嗯，无聊当有趣啦，可能都会成为咗我哋一啲新嘅点子嚟嘅。 系啊，系啊，咁啊，所以翻学日嘅时候咧，咁啊，大家积极啲啦，食个靓早餐。系啦，我以前咧，我阿妈就对我都好嘅，惊我咧就唔长肉啊，定系惊我唔高啊，我怀疑系。咁于是乎咧，佢咧就成日朝头早咧，即系嗰啲 cheap cheap 地嘅街市嗰啲唔知10蚊片嗰啲牛扒仔咧，佢就朝头早都好用心咧，去到煎下啲牛扒啊，煎下啲猪扒啊咁样，即系等我哋几子弟咧就有足够营养先至翻学咁样嘅，系啊。 你讲啲咁嘅嘢啊！ 真系，食到而家咧，食到而家个人咧，成身都系肉啊！真系阴公，唉， 好韧啊！同埋你个人嘅韧力好劲嘅，食啲牛扒韧咗咁多年啦，所以继续将呢个坚韧咧韧落去，教埋我哋啲新生代啦。 系啦，咁啊，大家喺九月一号嘅时候吓，翻工翻学，大家都俾啲心机啦。咁啊，九月一号， 大家有新嘅开始啦， 新开始好紧要啊！好啦，咁你快啲去凑女啦。好，拜拜。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林慧。 每朝起身仲是好攰，点算呢？ 听晨光第一线啦，可以俾到你正能量，迎接每一日。 几点有得听啊？ 逢星期一至五，每朝6点到10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使唔使日日听噶？ 如果你听过中意，欢迎你日日都听。我是晨光第一线的林慧。或者叫我芭比都得。 朝早6:46嘅时间啦，唔知道你系需唔需要赶住出门口咧？咁啊，我断估而家咧咁早都应该唔使赶嘅。咁啊啱啦，唔使赶嘅时候咧，就可以轻轻松松翻学翻工咁啊，好啲啦。咁啊，天气方面同你望一望咯。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同埋雷暴，咁啊拎定把遮仔好啲啦吓。咁啊，日间局部地区雨势较大。哦，拎把大啲嘅遮会好啲喎。天气炎热，市区最高嘅气温大概32度，新界仲会再高多2-3度。咁啊，部分地区有烟霞，吹轻微至到和缓嘅偏北风。展望未来2-3日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同埋酷热嘅。咁但系星期五初时局部地区仍然有骤雨噶。而家咧就系29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0%嘅。咁啊，空气质素健康指数方面如何咧？就系2至5，即系低至到中级度嘅水平嘅。啱啊，悠闲啲出去就唔使赶呢样赶嗰样啦。 会照亮我自尊噶，求其你静影，发觉大众也不差。经典一出众，散发的那性感，震我文艺及优雅。颤抖脚气派，如说为你带到处去摇摆。风雨跟我浪，即使荒野那管天下再大。是我心碎，心奢全力只剩一次，全部复古新款路是开始，跟对象天心碎。 内看好想带去，大家欢乐随时来陪伴我。古董的韵味，新派的趣味，都一样细腻。心碎，心碎，全力支持一次，全部苦苦辛苦努力开始，敢对仗之心碎，心碎，沿路慢慢失志，桃源有改革禁定过分子，如念头怕太过急，如暂停怕会错失，如未能太快说不，还是再观察多次，谁知我心碎，心碎，明白中中心。 一首作品啊，嚟自施安桥嘅《My First Car》。 晨光第一线 KOL 系列，早晨啊，海， 早晨 ，Papi。 阿海呀，我成日呢都会睇到啲杂志呀，或者啲 fashion 嘅刊物呢都会提到好多呢唔同嘅用语或者啲简写、嗯。其实有时都未必知系点解㗎。 係呀，有阵时真系呢估下估下咁样啦。我諗呢最常你讲嗰啲用语见到嘅呢，譬如而家已经入咗呢个季㗎啦。我哋有阵时就会见到呢佢系 AW, 或者系通常会有个斜洞喺中间嘅 A,跟住一个斜洞 W, 或者就是 F 跟住一个斜洞 W 咁样，都几入门，大家会常见到咧关于时装嘅用语。咁我谂你都应该知道系乜嘢啦。 呢、这个知道啊，呢、这个 Fall Winter 啊嘛，所以咧 S 同 F 就系 Spring 同 Summer 呢个我都知道。 冇错啦，我哋有时候我哋会见到咧，而家可能我哋会出紧系2022-23嘅就 FW 即系 Fall Winter 嘅 collection 啦，咁样或者啲大品牌其实已经咧就出咗系2023，我哋已经睇咗佢，可能系2023嘅 SS。即是 Spring Summer 究竟他们有些什么东西，所以 SS 啊、FW 啊这些我们都会很常见到的。如果关于时装周，我们有时候都会见到一些其他的用语的，今天都可以跟大家讲一下咯。 好啊，希望呢今早找阿海科普完之后就之后那些都看得明白了。 嗱喂，嗱咁我哋讲緊四季啦，即係 spring summer 啦，跟住无论你係 autumn 又好，或者我叫 fall 都好啦，跟住 winter 就春夏秋冬四季啦。喺时装呢都比较特别嘅，尤其是即係我自己都系做即係卖衫咁样啦，嚟到呢啲月份呢有少少尴尬嘅。因为点解尴尬呢，就係我哋又要推出秋装喎。但係呢你又諗下出面可能都成30多度嗰啲气温，或者都有成30度嗰啲气温呢，即系同人讲，喂，我哋出咗 Fall Winter Collection 啦，咁样都几吓人嘅。跟住啲客人就会吓、啊、秋冬嘢30度喎、啊，咁样。咁所以咧喺时装界咧都会有一个 term 咧，就啱啱好涉咗呢个期，令到大家对买衫就唔会太却步。 如果系咁嘅话，咁呢一个季节或者尴尬时期都有啲用语嘅。 冇错啊，就系、是、咧叫做 pre-fall 啦，预早嘅秋天。即系如果好听啲，我哋叫做早秋系列嘅衫啦。即英文我哋可能叫做一啲 pre-fall collection 咁样啦，早秋系列嘅时装，其实刚好咧就系填补咗春夏同埋秋冬，即系头先讲啲 SS 同埋 FW 咧中间嗰个罅位。咁通常每年咧几多月会上市咧？如果啲大品牌咧，其实五月左右咧呢啲所谓嘅 pre-fall 嘅items 就已經會上架㗎啦。但我哋可能做一啲時裝小店啦，咁可能都去到八月啊，九月初，九月其實都已經賣緊秋裝㗎啦。可能都係啲七月尾啊，八月頭啦，我哋就會出上呢啲咧叫做早秋系列嘅衫啦。 係。 嗱，咁早秋就涉咗呢個期啦，咁我哋就可以想象啦。喂，然後去到冬天轉春天，咁會唔會又有一個名去涉咗佢咧？都有㗎噃。 初春系列系咪啊？ 嗱，我哋头先个早秋咁，呢个叫早春咧，原来又唔系喺时装界咧。嗱，呢个我都唔叫你估啦，因为真系都几难估嘅。 嗯， 原来咧有一个 term 咧叫做 resort 啊。R-E-S-O-R-T Resort 或者我们叫做一个 Cruise 的系列，那你会想到什么呢？我们说 Resort 和 Cruise 你会想到什么呢？ 水手庄啊， 是啦，很放假度假的感觉。原来呢就是填补了这一个La Quick那个就叫做一些度假系列的衣服，就填补了即由秋冬过渡去春夏这个空白的档期。那大概几多月推出呢？原来这品牌呢11月就推出了。 哇，真的越来越早，简直幻想不到为什么可以早这么多的。 如果在香港呢 ,11 月我们还是穿着 summer 的衣服。是秋都有点闷水，冬天就要看了，即可能都薄薄的褛都还可以穿到。但 即我们都不是只看香港，时装都是世界性的啦。所以如果在国外、啊、其他的品牌呢，大概11月左右啦，他们就会上这个叫做 resort, 这个叫做度假系列。那为什么叫度假系列呢？原来都有个起源的噃。 嗯。 原来在最初呢，度假系列就专门呢就是为那些有钱人而提供的。你知啦，有钱人一年12个月都好想买衫㗎嘛。咁俾一个乜嘢嘅理由或者藉口佢去买衫呢？咁喂，原来我哋出咗啲 resort 系列，係呀，因为佢哋可能会去度假啦，周游列国啦，上游轮咁样啦。所以呢就会出咗呢啲叫 resort 或者啲 cruise, 好游轮嗰啲系列啦。通常都系啲泳装啊或者啲度假感好强嘅时装呢就涉咗呢一个档期啦。 嗯哼。 嗯，我哋再咧讲多两个啦，关于时装周嘅用语啦。咁大家可能咧，即系见到嘅时候，或者喺啲时装杂志见到咧，都唔会拗晒头，究竟系乜嘢嚟啦？ 嗯， 好，嗱，讲咗一个啦，睇下 Barbie 估唔估到啦。简称咧叫做 RTW。 哇， 咩嚟㗎？咩嚟嘅咧？其实我哋而家成日买紧嘅咧，都系一啲 RTW 嘅衫。咁开估啦，不如啊，听众都可以估下啦。咁样，如果估到嘅就叻啦，估唔到唔紧要，而家开估啦。就是、我哋叫做一啲咧 ready to wear 嘅衫啦。RTW 就是 stand for ready to wear， 即系话系一啲成衣啦，咁已经系一啲量产咗啦。佢哋已经系本身之前一个设计嘅概念啦，咁然后咧就交咗俾工厂去生产，咁都系啲机械化生产嘅模式啦。咁当然佢哋会有品牌嘅 label 啦。一般嚟讲呢啲成衣咧需要就要有一个面料嘅成分，譬如佢系 100% cotton 啦，定还是 polyester 都要有呢啲嘅标签，同埋一啲嘅洗水袋喺里边。咁呢啲咧就系为之一啲叫做 ready to wear 嘅时装啦。另外相对于 ready to wear 咧，我哋讲埋最后呢一个啦。咁另外有一个 term 咧就叫 CTR 啦。嗱，我哋头先讲啦 ，ready to wear 就已经整好晒，即系上啊，即系你可能去啲连锁嘅时装店都会买到嗰啲时装啦。咁样 CTR 咧刚好就相反啦，咁都唔喺度卖关子啦。佢其实咧就系我哋成日都会见到呢个字嘅，就系咧啊，我都唔知会唔会读错，因为佢系法文嚟嘅。佢咧就系叫做 couture 咁样啦。 嗯。 因为本身这个呢是来自法国的一个名字来的。咁如果呢佢即是指着一啲嘅好奢华嘅指定嘅客制化嘅服装。 是。 所以一般呢我哋都会喺啲大品牌嗰啲呢我哋就会见到呢啲所谓 CTR 啦，即啲 couture 嘅呢啲嘅高级嘅制定服装啦。 嗯， 如果在法国的话啦，真系即法国大家都知道真系时装之都嚟噶嘛。如果咧真系喺法国要推出咧呢一啲所谓嘅 CTR 嘅服装咧，原来咧都要得到认证噶噃。佢哋有一个叫做咧法国巴黎时装协会，咁有一个会员认证嘅资格咧，佢哋先至咧可以名正言顺咁样成为咗佢哋即系呢一个嘅会员啦，先至可以推出咧呢啲咧有巴黎啊有呢个法国血统嘅制定嘅呢啲嘅 couture 嘅服装噶。咁如果唔系嘅话咧，你只能够咧就即系你唔系会员嘅话咧，你只能够做一个叫做境外会员， 系啦，所以你。 境外会员就叫 correspondent members， 他们都有名字的，给他个名字，那你都可以推出这些时装，不过你就不是呢即是你去他们那个法国巴黎那个协会里面那些的客制化的时装这样咯，所以那个严都挺严格的，那个要求都是。 系，咁啊，今朝听阿海讲咗咁多呢一啲嘅时装术语啦，即系大家下次再见到嘅时候咧，就可能可以睇得明白一啲啦。喂，我再见到有咩我唔识嘅时候咧，我又再问下你先啊，海。 好啊，其实都仲有好多噶，睇下有冇机会可以再同大家讲下咯。 好啦，今朝早同你倾住咁多先，唔该晒， 拜拜。 我系晨光第一线嘅白元浩。可以在哪里听到我？逢星期一至星期五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都听到我的声音。我负责什么环节？晨光百科、职场 KOL、 白元浩的享乐时代，还有很多、啊、最想做什么？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或者叫我做小白都得。 英超联赛，曼城、阿仙奴、利物浦分别取胜。曼城主场6-0狂扫诺定咸森林，哈兰特再次上演帽子戏法，个人攻入三球。艾华利斯有两球进账，另一球由简些路攻入。阿仙奴主场2-1击败阿士东维拉，保持开季全胜纪录。兵工厂入球球员分别是加比尔、哲西斯同埋马天尼尼。利物浦凭卡华路在下半场保时8分钟的入球反胜到防人纽卡素2-1，热刺作客被韦斯咸逼和1-1，班尼茅夫主场同狼队互交白卷。天气方面，本港地区的天气预报，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在清晨5点，超强台风轩南诺集结在台北至东南偏东大约500公里，预计向西南偏南移动，时速大约14公里，而向台湾以东的海域。今日预测是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和雷暴，日间局部地区雨势较大，天气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2-3度，部分地区有烟霞，吹轻微至和缓偏北风。展望未来2-3日大致天晴，日间干燥酷热，星期五初时局部地区有骤雨。而家嘅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民政事务总署、香港电台第二台合办，独家赞助机构香港赛马会，融和25载，齐心创未来。 有请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局长麦美娟女士为我们致欢迎词的。 香港是我们的家园，我们都希望这个家是和谐的，是稳定的，可以让不同能力的人是发挥所长。我深信只要大家齐心，一定能够为香港开创新的篇章。 精华内容敬请留意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日朝早6-8 Beautiful Sunday。 我是儿童呼吸科邵嘉嘉医生。疫情升温，作为妈妈想给小朋友最好的保护，就要安排6个月或以上的仔女打新冠疫苗。感染了新冠绝对不是一般伤风感冒，有机会并发脑炎等重症，要深切治疗甚至死亡。而孕妇打了针，不只可以减少重症，还可以将抗体传给胎儿。喂人奶的妈妈打了，初生婴儿就可以透过母乳得到抗体的保护。 疫情肆虐，大家做好本分打齐疫苗，就可以减少医护人员沉重的压力。 我们一起守护香港。 香港电台第二台向全港医护人员致以最崇高的敬意和谢意。 同行抗疫，一起战胜新冠肺炎。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 为听众提供更多优质节目，了解国家发展，认识民风民情。 呢度系听多啲，识多啲。之前我哋去咗广州嘅南沙啦，又去咗香港，去到澳门啦。接落嚟我哋去北京睇睇啊，同呢个铁路机车有关系。中意火车嘅朋友就冇走机啦。 一流湾区， 一流生活。 FM 102.8 FM 102.8 大湾区之声。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 早晨啊，各位听众，你哋好啊吓，咁啊嚟到朝早七点零八分啊，咁啊需唔需要咧就系准备翻学咧或者翻工咧吓，咁啊交通情况咧转头，咁啊 Didi 就会已经喺度噶啦，不过咧我哋先望一望一啲射击练习通告先。今日由上八点至到晚上九点，青山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会悬挂红旗指示；咁啊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亦都会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同樣都是射擊練習的通告，今日由上八點至到晚上九點，粉嶺新圍大嶺靶場進行射擊練習。日間練習時，各區附近將懸掛紅旗指示；夜間練習時，各區附近亦都會掛起紅燈指示。各界人士切勿進入區內，以免發生危險啊！ 唔知會唔會落雨呢？ 會，陣間會唔會塞車㗎？ 會， 你點知㗎？ 因為我聽咗神光交通天文台。 唔想出门口嘅时候咁闭翳，梗系黐住我哋晨光交通天文台。今日啊，我哋嘅晨光交通皇后 Didi 又君临我哋嘅晨光第一线。 早晨啊，小白王子吓，咁啊想同大家讲啦，哇，今日开学啦，交通开始咧多咗好多车啊， 系啊， 咁平时呢个时间咪冇乜嘅，咁先同大家讲下啲， 而家已经好多啦，七点几， 系啊， 哎呀， 开始翻学啦嘛，好似八点半就要入到学校啦，系咪咧？ 有啲可能八点， 阿仔系咪啊？ 阿仔咧系啊，八点半， 嗯，差唔多啦，嗬， 系啊， 咁所以咧开始有车龙啊，大家听住啦，要早少少出门口啊，真系， 嗯， 公主道过海有龙尾，去到康庄道桥面啦， 咁 当然啦，系啊，都未算太长，一阵会仲更加。 好 当然最热门的条就是将军澳隧道、 嗯 啊、你都看到了去到电话机楼已经、 啊、好嘢，你又知道我在看、啊 啊、你眼不看着我就已经知道你看电视不是看电视看手机你除了看手机就看着我 当然啦 跟着呢路面方面呢就是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那段呢就挤塞龙尾果栏的、 嗯嗯、 另外狮子山隧道出九龙近着博康村那段呢就比较挤塞塞得都几奇怪的我们都问了运输处看看什么事啦、 嗯、 正常就是由头塞到落尾 系 中间嗰橛塞，你见唔 到啊？而家中间一节咧， 系啊，所以我哋又有少少怀疑啦。咁啊，运输处同我哋睇紧，睇下系咪有啲道路事故啦。 怀疑系就咁系啦，睇下会唔会有啲道路事故 啦。总之，狮隧出九龙而家暂时咧就净系博康村嗰段咧就比较塞车嘅，咁大家留意翻啦。咁、 嗯嗯、 好消息咧就系咧较早前咧讲咗好耐嘅童子街咧急收咪封路嘅，而家封路重开啦。 系讲得切啦。 童子街系啦，讲得切开学前啦。童子街水管急收啦，童子街介乎礼石楼至到北葵涌街市一段咧封路已经重开啦。 嗯 另外黄竹坑道的爆水管都重开了、 嗯、 就是黄竹坑道去南丰道方向近着葛亮雄医院那段快线都是重开但是有个最新的爆水管就在荃湾、 嗯、 荃湾的西流角路又爆过之前我们讲过是整好了的它突然之间又再爆回、 嗯、 在荃湾的西流角路来回方向介乎城门道和大河道的一段全线封闭 哇大河道 今次封的路呢是更多过上次因为上次我记得就是封城门道至惠泉路那段就短一点、啊但今次咧話你頭先都話啦， 大河道 至到城門道都好長 嘅。大河道都係好主要要用嘅嗰度。 你講得啱，大河道係主要，但係主要係封西流角路。佢而家只不過增純，即係佢個交界位咧就係城門道至大河道嘅一段西流角路。 嗯、 但係咁，如果你西流角路咧開始多車嘅話咧、 嗯， 都有機會塞翻去大河道嘅。咁、 嗯、 所以大家真係要留意啦。佢唔止淨係封依個嘅。咁今朝早咧仲封多咗一個路咧，就係、是、青山公路嘅荃灣段去翻美孚方。方向啦，又系介乎大河道到城门道一段嘅快线同中线封闭嘅，咁、 嗯、 但系咧而家快线同中线咧就已经解封，就只系封慢线，咁都有影响啊，可能封慢线。咁头先讲咗咧，西流角路封咗啦，咁所以受影响嘅巴士路线咧都系要改道行驶啊。咁揸车朋友留意，我再讲多次啦，就系、是、封就系、是、封咗西流角路来回方向，就系、是、介乎城门道同大河道嗰段咧需要全线封闭啦。咁而青山公路嘅荃湾段咧出翻去美孚方向。都是介乎大河道到城门道之间 嘅慢線咧就封閉嘅，咁大家留意翻啦，可能荃灣呢段咧會比較擠塞㗎。咁早少少出門口咧就穩陣少少啦。咁我哋講咗咧，今日開學日嘅小白，咁我哋稍後咧七點半開始咧，我哋都會留意翻啦，港九新界咧所有咧喺依個學校網嘅道路嘅，例如北角嘅寶馬山啊、九龍塘一帶啊、蒲崗村嘅學校村啊，同埋新界嘅葵盛圍啊，呢啲全部都係集中咗學校區嘅地方。咁我哋稍後七點半啦開始咧，都會報道翻一帶交通情況。 哎呀，咁到時交俾你同 Toby 係嘛？係 啊， 今日翻啦 ，Toby。 係啊 ，Toby 梗係翻啦，最佳拍檔啊，翻 最佳拍檔。 冇錯冇錯，咦，最佳拍檔好似有嘢提供俾我。係、 哦、 啊，係啊。 咁啊，即、哦、刻望一望先啦、啊，你。 係啊，我要即刻望一望先。咁佢咧就話啦，哦，揾到原因啦。 係。 沙田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博康村啦，由于有交通意外，原来真系有交通意外，咁、 哎、 所以龙尾咧而家塞到去威尔斯亲王医院嘅。咁、 嗯、 如果行狮隧出九龙嘅朋友，真系要留意，或者早少少出门口，或者暂时唔好行狮隧啦、 嗯， 因为而家沙田路出九龙方向就系近住博康村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龙尾排到去威尔斯亲王医院对出嘅，咁啊希望快啲清理好，咁就龙尾唔好太长啦，唔系就影响到翻学同埋翻工嘅朋友噶啦。 系啊，如果唔系就一系喺大围嗰度屈翻上狮子山隧道，咁但系你又搞到大围塞车， 咁你又如果暂时而家龙尾都唔系太长 嘅， 由博康到威尔斯都接受到嘅， 系嘅， 又再长啲去到第一城啊，话再去到大涌桥路嗰啲就差好多啦。咁、 嗯、 啊，好简单啫，我相信而家开学日咧，佢哋警方都会好快处理，叫佢哋唔该快脆可以行得嘅拍马鞭，唔好阻住啲交通。 冇错嘅。 系啊，呢样系最好嘅处理方法。 希望快啲处理咗呢个交通事故嘅问题啦吓。 系啦，你最紧要揾个根啊嘛，个根就要快啲处理。 冇错啦， 唔好谂咁多嘢。咁啊，我都讲个好消息啊，小白就因为咧啊，好好、啊、有条新嘅巴士线咧，就方便咧呢一个屯门区嘅居民嘅。呢、 嗯、 条新嘅巴士线咧就系、是、叫做 K 五十一号 A K 啊、 嗯、 ，K 听到啊 K 五十一号 A 唔使咩 Sugar 嗰啲咁嘢啦。咁喺港铁嘅新界西北线，咁就系咧来往富泰同埋扫管笏。咁啊，幾好噶！依、這、一個巴士線咧，就會總共嘅車程雖然有45分鐘啦，但係途經好多個巴士站嘅。我大朗講啦、嗯，我唔逐個講，逐個太長啦。講個重點先啦，佢係會經嶺南大學都有幾個站嘅附近啦、嗯、港鐵嘅兆康站啦，有新墟啦，同埋港鐵嘅屯門站啦、屯門市中心啦、智樂花園同埋三聖村嘅，即係屯門市中心就唔係淨係屯門市中心個站嘅喎，咁、 嗯、 就屯門公立中學又有啦，咁另外新墟咧就會多呢一個叫做亞都商場啦，咁、 嗯、 就最緊要兆康港鐵站，相信好多人都搭嘅。府地頭先我就講咗啦，就嶺南大學嘅，其實佢都仲有兩個站嘅，喺、 嗯、 彩輝花園啊，或者係聚康山莊啦，咁青山灣啦，咁青山灣都幾好啊，又有黃金泳灘啦、海景花園啦，同埋咖啡灣啦呢啲巴士站。咁、 嗯、 另外啦，掃管笏嗰段咧就都幾多噶，我講啲重點多人住嘅地方啦、 啊啊， 愛琴海岸啦，同埋掃管笏段啦，同埋喺愛琴海岸啊咁呢啲地方啦，黃金泳灘啊咁樣都好多嘅。咁啊，大家可以搭呢條新嘅巴士線 K 五十一號 A。咁喺8月29號啦，今日幾多號？9月1號咯。 9月1號 啊，係成啱啱開辦嘅。係新咧就係8月29號開辦嘅。咁嘅服務時間大家要清楚啦，朝頭早7點到夜晚嘅8點。 嗯。 咁但係幾好嘅而家，你知唔知咧？仲有呢個轉車優惠咧，搭第二程車咧係可以免費咁嘅巴士。 係啊係啊。 啊幾好㗎。係 啊。 咁佢都會話俾大家聽啊。嗱 K 五十一號 A 咧，你搭第二程巴士506。咁都系免费啊！即系你只要上去个 Apps 咧，就会睇到教你点样转车啊！而家几方便 啊！ 转车转咩车免费，我成日都利用呢啲啊！哇，你谂下搭两次巴士，俾一次钱，系咪好开心咧？ 梗系着数啦， 梗系着数啦！ 人有阵时即系啲小便宜都氹到自己好开心嘅， 咁都唔系小便宜嘅，系咪？我哋奉献咗几多嘅？我哋喺香港，我哋有交税。 系，好啦，我哋倾住咁多先。 OK， 同阿 O 讲下天气啦吓，唔该晒 Didi， 阿 O 早晨啊！ 喂，早晨小白，早晨咁多位晨光嘅听众朋友， 出边天气点咧？ 喂，今日天气几好喎、啊，咁啊阳光普照啊吓，亦都有微风又冇噶啦，翳焗少少，不过起码唔使话担遮啊。开学日咁啊，好多学生都俾个家长陪同一齐等下车啊，咁样啊，咁啊，喂，路面都多咗好多车、啊，咁所以咧，即系你话依家听到收音机晨光第一线咧，咁啊早少少出门口，如果唔系咧，到时咧开学日9月1號咧第一日就即刻迟到咧， 对。 老师嘅观感唔好啊嘛， 系啦，即系唔好嘅。诶，咁快啲啊，你都快啲翻入嚟啦吓。 好啊， 好啦，唔该晒。哦，咁啊，天气方面啊，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同埋雷暴，日间局部地区咁啊，雨势 较大嘅，咁天气炎热，市区最高嘅气温大概32度，新界再高多两三度添。而家咧室外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79%嘅，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属于2至5，即系低至到中级度嘅水平嚟嘅。咁啊，时间已经嚟到早上嘅7:17啦吓，咁啊一齐上堂，上咩堂啊？晨光大学堂啊！ 晨光大学 今日嘉宾有资深经理人 Jerry。 早晨 ，Jerry。 早晨啊 ，Bobby。 Jerry 啊，我其实真系想问咧，你经理人嘅身份咧，会唔会咧令到好多身边嘅人咧揾你帮下手，例如系买下演唱会飞啊，或者系问你喂可唔可以带我去后台啊咁样嘅咧？ 我未入行之前咧，我只系会谂住我嘅角色永远都系问人哋攞嘢，即系意思就即系问人攞工作啊、攞 job 啊嗰啲啦。咁但系确实咧就有你形容嗰类嘅情况嘅。咁但系即系呢样嘢就不难想象嘅，因为就算我系身边嘅屋企人都或者啲亲朋戚友咧，即系我讲系好 close 嗰啲咧，即系佢哋都会有一个。又唔可以話佢哋誤解嘅，少少誤解啦，就會覺得喂，咁你譬如就算用你頭先嗰個例子啊，演唱會啊嘛，咁我哋都係叫做係業內人士嘅一份子啦，咁佢哋就會覺得啊，我哋嗰、那個同啲主辦單位啊近個距離近好多，咁咧你知啦，成日即係幾十年落嚟都有噶啦，知唔知咩內部認購啊，或者你有識過嗰位藝人啊，或者你識嗰、那個製作公司啊。咁佢哋會有一個諗法，就以為我哋就喂你係行內人，梗係攞到㗎啦，梗係可以即係係咪咩都叫容易啲啊，人哋買唔到你都買到。咁呢啲情況係周不時都有出現嘅。 以前呢成日用嗰個字嘛，即係喂搵你班幾張飛返嚟呀，或者我搵點樣去幫我搵嗰個人搭下路呢，即係以前好多呢啲字眼㗎嘛，真係。 嗱，即係我講真嘅，實不相瞞啦。讲真，如果即系譬如你你譬如有个屋企人或者有个朋友咁问我，咁我如果系即系问真心对我嚟讲，呢啲其实系举手之劳嚟嘅咋，做得到嘅话，做得到嘅话，咁但系你话有好多时候咧，曾经试过啦，呢、這个就系好多年之前都试过啦，就有少少咩咧，即系吃力不讨好啊，因为咧有啲人咧就以为话，喂我揾你帮手啫嘛，我都系俾钱买噶，咁结果咧就将佢哋自己嗰个角色咧，就由明明系揾我叫做帮手，就以突然间摇身一变就变翻佢系消费者啦。咁你知啦，一变翻消费者嘅时候咧，喂大佬，我明码实价个帮你，冇平俾我噶，就会批评啦。咦，啲位都唔靓嘅，都唔系以前最兴讲咩握手位嚟嘅，各等各等都有。咁就变咗，即系由我自己个人嘅观点咧，即系当次次有人问我攞，即系问我要求。即系唔好话攞啦，帮手嘅时候咧，由以前嘅举手之劳咧，慢慢就演变到咧，去到后来嘅就叫做有少少避之则吉啦。有时虽然咧，我都系行业嘅一份子啦，咁但系即系其实有误解嘅朋友，我真系会同佢哋讲明咯。其实咧，我唔系主办单位嚟噶，其实我同你一样都系观众，我同你一样都系听众。即系其实你攞唔到嘅嘢咧，我都只系话识多个人问多一句。咁有时啲嘢有话有冇啊，冇噶啦嘛。咁所以就系有呢啲嘅。咁但系你话讲到尾咧，对于我嚟讲，呢啲大家都系出于即系哎呀，好想睇某一个演唱会啊或者剩嘅。咁变咗就我如果系即系能力。做得到嘅對我嚟講依然都係舉手之勞嘅，咁但係你話如果遇著啲朋友曾經試過，喂佢幫佢買完曬之後，仲要俾人哋質我兩句話，咦呢位都唔靚嘅，咁但係我唔會駁翻佢一句話，咁你下次冇揾我咯，咁我又唔會咁樣講噶嘛，咁但係就係啦，咁呢啲情況係即係叫做話頭先你開頭講嗰句話，俾人哋問攞嘢，咁其實就唔係攞嘅，幫手啫，咁呢啲情況係有嘅，如果人哋問嘅話。 嗯，嗱，咁除咗话买演唱会飞之外咧，有冇试过有啲人咧问你，喂，可唔可以透过你咧去认识某一啲艺人啊？咁样嘅情况咧？ 如果呢啲咁嘅情况，哇，系可以讲到好阔嘅呢个议题。系如果身边我讲我自己嘅经历咧，身边嘅人咧就唔多问我可唔可以 認識佢，或者甚至乎攞聯絡就比較少，即係可能真係冇乜點試過。咁最多嘅就譬如話，可唔可以攞張簽名相啊、簽名嘅CD 啊？咁而家出 CD 就出得少咗啲啦，以前就有嘅。咁反而咧，我最多經歷嘅就係有啲好有心嘅粉絲咧。佢哋會譬如話咁啱巧見到某一位嘅 artist， 咁佢哋做咗某些雜誌嘅封面，咁就會專登去買兩本雜誌，就叫我幫佢哋簽一本咁樣咯。咁呢啲就有經歷過嘅。 攞簽名啊嘛，呢啲以前都好 係啦，攞簽名咯，攞簽名。而家仲有㗎，而家都仲有人攞簽名㗎。咁但係咧，你話如果係啲唔識嘅。透過即係譬如話，因為你知道而家啦，社交平台啦，咁其實好多嘅 artist 啦都會有佢哋嘅工作聯絡啊，甚至乎經理人公司個聯絡喺個社交平台嗰啲聯絡位置度噶嘛。咁透過嗰啲嘅聯絡就梗係多啦，因為有好多工作嘅單位咧，即係如果大家係未認識嗰啲咧，都會透過嗰啲平台去聯絡嘅。咁但係偶然間咧。都會有啲人喺嗰啲平台嘅嗰個聯絡點嗰度咧，都會聯絡嘅，會問啲好奇特嘅嘢咯，都有噶，都有噶。 嚇、啊，係咪即係好似最近新聞報道講到咧，話有啲人咧就係、是、透過藝人喺嗰啲社交平台上面留嘅聯絡方式咧，去詢問，可能想約個藝人咧做啲怪怪地，即係行為怪異嘅，甚至乎唔係好道德嘅嘢喎。 你講緊嗰啲係咪我諗緊嗰啲啊？OK， 我如果我假設我冇會錯你嘅意，冇會錯意啦嘅話咧，嗰啲情況有試過。我唔係去夾硬將呢、這個性別做一個指標啦。咁實質上嚟到目前嘅今日咧，始終女藝人遇到呢啲咁樣嘅叫做喺我嚟講啦嚇，呢啲不道德。疑似不道德嘅要求呢相对比男艺人系多嘅。呢个事实。等等男艺人都有遇到呢情况㗎，唔系定系女㗎。不过我嘅睇法就系女人嘅机会会遇到呢啲事情多啲啦。咁我真系有试过，我諗我收到呢类型咁样嘅嘢我諗有五次囉。嗰啲直情呢系写到即系有啲就试过留埋联络电话㗎添。直情系讲到明我想搵边位藝人，即係好明顯係知道係我管理嘅藝人啦，要求邀請佢哋出席一啲聚會啊、飯局啊，甚至乎係外遊啊咁樣，即係乜嘢都有嘅，其實古靈精怪。咁啊，有啲嘢直情係逐啲講啊，講埋有啲咩效益添。咁嗰啲直情咧，你唔好以為你係咪準備諗住話，喂，咁 Jerry 呢啲都係唔理佢噶啦，當睇唔到噶啦，你咪係諗住我會咁樣做啊？ 嗱，我自己覺得，如果係我自己本身經理人係我自己嘅話咧，咁我就唯有當睇唔到啦，都唔知點答。 啊、 如果係有另外一個人去經手處理我嘅話咧，我覺得嗰個人唔會坐視不理，佢應該會做啲嘢去壓制佢，繼續去發酵落去嘅。 你完全正確啦。嗱，我有啲人即係因為一般咧，啲人會覺得，喂，呢啲咁嘅嘢。你唔使睬佢啦，啲浪費嘅時間啦、啊，各等各等。我啱啱調翻轉，你問我乜嘢我都可以唔答你。你就算係有工作嘅嘢啊，我都仲可以有機會唔答你啊，或者答遲你一啲啊。但如果我遇到呢啲情況咧，我係一定答，而且我仲第一時間答，同埋係好鏗鏘咁樣回覆對方，即係當然係可能用文字啦，即係唔會打電話俾佢啦。我會話俾佢聽，我哋公司或者我管理。嘅藝人或者同埋呢一位藝人咧，係完全不會接受呢一類型嘅邀約嘅。請你唔好再進行騷擾啦。因為咧，即係我直情會將我哋嗰個睇法，因為呢啲我對我哋嚟講係我哋唔係屬於一種正常嘅社交或者係工作或者係情感嘅任何嘢咧，我哋係完全係不接受呢啲咁樣嘅行為同埋邀約嘅。即係我會好鏗鏘咁樣講，因為我哋一定要確保，即係呢個就係我嘅立場。我認為呢啲嘢係過咗一個文明社會、文明人嘅道德底線。你其實咁樣咧，係對於我係已經遠超咗講緊嗰樣叫尊重與唔尊重嘅範疇。咁所以咧，呢啲嘢調翻轉咧，我作為公司、作為經理人，我一定要確保咧，跟我嘅藝人或者我代表嘅任何人。 佢哋都要知道，其實我係會喺呢啲嘢上面咧，係好鏗鏘咁樣話到俾佢哋聽，呢啲嘢我哋係唔會接受，亦都唔會容許，亦都唔希望佢繼續喺個社會嗰度出現咯。所以反而呢啲咧，我十分即係頭先你話問演唱會飛嗰啲，即係我好似講到好輕鬆咁啊，舉手之勞啊，定係俾啲質吉啊。但當遇到呢啲情況咧，其實我係真係好撇脱斬釘切鐵，一定係 no no 嘅呢啲。 咁我又想問啊 ，Jerry， 你會唔會話翻俾個當事人聽噶？ 如果我話俾個當事人聽咧，我都會嘅。但係當我同我當事人講嘅時候咧，當係一則笑話咁嚟講咯。 嗯， 因為咧點解可以當係笑話嚟講？因為其實我係覺得幾好笑嘅，即係我覺得啲人真係即係對我嚟講，佢哋嚴格嚟講有少少黐線啊。咁但係那邊雙咧，因為其實同我合作開嘅人。即係基本上咧，你認識咗我兩個鐘頭唔使咧，你已經係好清楚知道我係一個咩嘅人。咁既然能夠同我合作得，或者俾得我去管理佢哋嘅人咧，佢哋好清楚知道我喺好多唔同嘅議題上，包括呢一類型嘅議題嗰、那個立場、嗰、那個見解、嗰、那個睇法同埋嗰種堅持。所以其實大家都知道。阿 Jerry 一定系咁样处理噶啦，所以佢哋系唔会担心嘅。所以变咗，既然佢哋唔担心咯，我哋就会私底下倾谈嘅时候，就当系半则笑话咁嚟讲咯。咁亦都要等佢哋知道下，我哋保护佢啫，但系我亦都要佢哋知道个社会个世界系真系乜嘢奇形怪状嘅事情都会发生。咁就讲系一定会讲翻嘅。 咁今朝咧听咗 Jerry 讲咁多呢一啲，原来系经理人引申起会发生嘅或者会惹来嘅人同埋事情啦。对于我嚟讲咧，因为我唔使处理咧，我都觉得几 juicy 嘅。 咁啊咁讲啦，我都系嗰句啦，问我帮手买下演唱会飞或者买下什么入场券咧，我帮得到手，我都会帮手嘅。咁但系至于呢啲喺我嚟讲咁唔文明嘅嘢。你不但止你夠膽過嚟問我，不但止唔會唔幫手，我分分鐘整翻你一嘢添啊！ 想唔想試下 Jerry 到底係一個有幾辣嘅經理人咧？不過唔好試啊呢啲嘢。 係，我希望冇人試到，因為我哋都係文明人，活喺文明社會，大家文明啲，開開心心又一日啦。 係啦，好啦，今朝同你傾住咁多先，唔該曬 Jerry。 唔該曬 ，Barbie，Thank you。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七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今日系开学日，运输署预计交通会比较繁忙，提醒学生预早出门口，预留充足时间乘搭公共交通工具。运输署话已经提醒各公共运输承办商提供充足的服务，又提醒家长同驾驶人士尽量避免揸车前往学校区。运输署又话，当局的紧急事故交通协调中心今日会提升至联合督导模式运作，联同公共运输营办商和相关的政府部门密切监察交通情况。署方亦都会派人到全港各主要地点视察，向协调中心汇报最新情况，有需要的时候安排加强公共运输服务。美国总统拜登和伊拉克看守总理卡迪米通电话，讨论伊拉克局势。白宫发表声明说，拜登赞扬卡迪米在应对不断升级局势和暴力事件中的个人领导，表明全力支持卡迪米透过对话和外交缓和地区紧张局势。声明说，双方呼吁所有伊拉克领袖参与全国对话，以制定符合伊拉克宪法和法律的共同前进道路。两人亦都同意在未来几个星期内保持联系。伊拉克什叶派领袖萨德尔日前宣布退出政坛，触发暴力示威，至少30人死亡。在萨德尔呼吁支持者撤退之后，追随者陆续离开首都巴格达的六区，局势先至稍为缓和。英女王伊丽莎白二世将会打破传统，在苏格兰的巴尔莫勒尔城堡，而不是伦敦的白金汉宫，任命新首相。保守党下星期一公布新任党魁选举结果。白金汉宫发言人说，96岁的英女王将会在下星期二在目前身处的巴尔莫勒 尔城堡，接见卸任首相的约翰逊之后再任命新首相。英女王登基70年以来都是在白金汉宫任命新首相。外电引述皇室消息人士说，今次安排除了方便新首相的日程，亦都可以避免女王因为行动不便而在最后一刻更改地点。天气方面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同雷暴，日间局部地区雨势较大，天气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2-3度。部分地区有烟霞，吹轻微至和缓的偏北风。展望未来2-3日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同酷热，但是星期五初时局部地区仍然有骤雨。而家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今日是开学日， Toby 首先同你讲学校区方面的交通情况。在港岛区方面，北角的宝马山道、百福道上山方向，跟着桂华山中学一段开始是车多。在九龙方面，九龙塘的南开下道、喇沙利道一带亦都比较挤塞。蒲岗村道、学校村和慈云山道近住玉华街一带已经开始挤塞噶啦。咁喺九龙仔方面，联合道近住贤文礼士道同埋东宝亭道一带都系车多。咁讲翻中交通意外啦，喺沙田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博康村有交通意外，车龙过咗威尔斯亲王医院少少，就系沙田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博康村有交通意外，龙尾过咗威尔斯亲王医院。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一段车多；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加士居道去红隧方向，车龙排到卫理道；大老山隧道嘅沙田入口，车龙排到小沥源对出；将军澳隧道嘅将军澳入口，龙尾香港单车馆。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新清水湾道落平石龙尾顺利村，旧清水湾道落平石车龙去到飞鹅山道，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跟住联合道一段慢车，龙尾就排到九龙城回旋处，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咧排到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车龙喺康庄道桥底。喺新界方面，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跟住富泰村一段车多。龙尾就去到福亨村，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车龙去到马场对开。咁喺封路方面，荃湾嘅西流角路因为爆水管，西流角路来回方向介乎城门道至到大河道一段咧系需要全线封闭嘅。另外，青山公路嘅荃湾段去美孚方向，介乎大河道至到城门道之间慢线都系需要封闭，几条嘅巴士路。线要改到行驶，揸车的朋友咧，亦都请你改到行驶。暂时咧就唔好行西流角路住啦。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消费券越用越就手，买得更爽手。消费券8月7日起分期发放，揀咗八达通嘅，嘟一声就攞到。其他储值支付工具嘅，就可以喺手机应用程式度用。可以去本地商户买嘢、食嘢或者使用服务，门市同网店都用到。记住留意有效日期同余额，咪过期唔用啊！齐齐加码消费，全力带旺经济。上消费券网站睇下啦。 以下是卫生署发出有关2019冠状病毒病的健康通告，以尼泊尔语广播。 This is a health notice about COVID-19 issued by the Department of Health, broadcast in Nepali. सरकार ले सबै योग्य व्यक्तिहरूलाई COVID-19 खोप निशुल्क उपलब्ध गरिरहेको छ। उनीहरूले तोकिएका क्लिनिकहरू, अस्पतालहरू, मोबाइल खोप स्टेशनहरू वा सामुदायिक खोप केन्द्रहरू CVCs मा खोप लगाउन सक्छन्। खोप लगाउन चाहने इच्छुक व्यक्तिहरूले सकेसम्म चाँडो अपॉइंटमेंट लिनु पर्दछ। सोही दिनको टिकटहरू तोकिएका सीबीसीएसमा निश्चित योग्य व्यक्तिहरूलाई वितरण गरिनेछ। सरकार र विज्ञ समितिहरूले कोभिड-19 खोपको सुरक्षाको अनुगमन जारी राख्नेछन्। खोपले तपाईको शरीरलाई रोग विरुद्ध राम्रोसँग लड्न मद्दत पुर्याउँदछ। म्युटेन्ट भाइरस स्ट्रेनबाट उत्पन्न हुने खतराबाट बच्नलाई तपाईले जति सक्दो चाँडो खोपको पहिलो र दोस्रो डोज लगाउनु पर्दछ। साथै सुरक्षा बढाउन खोपको तेस्रो डोज लगाउनु पर्छ। सामान्य जनजीवन पुनः सुचारु गर्न यो महत्त्वपूर्ण छ। अधिक जानकारीको लागि थिमेटिक वेबसाइट www.covidvaccine.gov.hk मा हेर्नुहोस्। 香港电台 Hong Kong Top 10本周推介。 现年72岁的美国创作歌手 Neo 在2016年和他的太太 Crystal 结婚，短短6年的时间已经生了4名的儿女，非常之勤力。有他的新歌 Handle Me Gently Neo。 Sensitive to you less and less and less these days. I need you to know there ain't no games I'm playing. I don't want nobody else. This love is here to stay. All I want is to be what you want. Baby, show. 做人最紧要咧温柔少少啊！呢个礼拜新上榜占第八位 ，Neo Handle Me Gently。 Hong Kong Top 10星期六黄昏六点至八点，李志高环球榜时段内播出。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早晨啊， 你又是29度啊，相对湿度 79%， 又是有阳光啦，不过亦有几阵骤雨及雷暴啊，大家睇住啊，最高温度啊，市区呢32度， 系 系啊， 热少少啊！今日开学日，咁啊，好多嘅同学仔今日都着晒校服啦。中午翻嚟嘅时候，见面有啲学生哥、学生妹啊， 梗系见到啦。 啊， 不过仲喺个校巴度， 系咪啊？ 未落车， 系未落车啊？ 早咗出嚟啊嘛，即系交通组已经一早已经讲咗啦， 系啊， 早啲出门口， 系啊， 但系早啲出门口咧，都见到嗰啲学生哥比我更早啦，所以听日点样咧？ 系。 更早， 更要早少少啦。不过头一两日开学咧，其实都系啲老师啊，可能俾啲同学仔破下冰啊。 吓， 你都知好耐冇翻学啦。 系啊， 咁而家翻学都有个新嘅常态，就系要做咗快速检测先可以翻学嘅。咁啊，啲家长们都要留意啦。 系啊， 咁 所以啲学生咧都要再早少少起身。 系啊， 即系你留翻个时间去到做检测啊嘛。 系啊， 做完跟住即系攞翻个证据 proof 咗佢先，跟住先至即系出门口咁啊好。 咁有啲大懵大头虾嘅学生，冇做咁点啊？其实喺门口咧，学校门口都有啲校务处嘅同事咧，就少少地咁样俾你快速，即系你最多迟啲入去班房， 即系带佢哋去另一个地方嗰度。 冇错啦，唔好喺人多嘅地方嗰度做呢啲快速检测噶吓。 系啦，咁啊呢啲都系学校有指引噶啦。咁啊唔同学校都唔同嘅，咁自己问翻相关嘅学校啦。不过开学日咧，即刻令到小弟谂翻起咧好多学校嘅回忆啊！ 系啊， 九月一号咧，通常都系你会知道自己同边个坐啦，拣位坐嘅时候啦，同埋咧就系你嘅学号系几多？ 你又好啦， 每年嘅学号都唔同嘅， 有咩号咧？ 仲记得？ 我记得啊， 记得， 即系你证明你哋离开学校嗰个年代 其实都好耐噶啦，因为印象深刻， 我真系唔记得咗， 系咪啊？ 即系翻学嗰啲咧，大佬系半个世纪前。 你坐得前定坐得后咧？我想问下，等我勾起你嘅回忆咯，咁样。 小学。一定是坐最前， 最前的 记得了，已经记得了。 即一定是坐最前的，每一个年级都是的，一年班二年班都是坐最前，因为永远都是比人矮的，即我直接去 form 3之后 就长高了，飙高了， 学游水嘛，学游水之后才开始长高，但是都 form 4 form 5都不用怎样找位的了嘛，即是去但有位就坐了， 去啊去啊去啊， 我想坐后一点的，旧时虽然我矮啦， 但不是，其实即中哥讲得啱，你譬如 form 4 form 5嗰时开始其实有得你高定矮，你都是自己找位，唔系 冇所谓。 但你唔系好睇到黑板嘅，其实老实讲，即系有啲同学即系长得唔够高咧，坐得太后，即系前面有几支杉喺度啦，挡住个黑板嘅。 太高嗰啲又即系自己都醒水坐后啲嘅。咁你睇戏咁嘅原理，唔好阻住人啊嘛。 而家我就唔知啦。以前咧，即系我哋嗰个年代咧，咁其实咧。戴眼鏡的機率不是太高的，可能現在體型光幕太多，大家近視的現 在不戴眼鏡的機率呢 又 不太高， 是啊是啊以前我們會坐在這裡，無論你坐最前還是最後呢，其實我們的眼睛都精靈地可以看到黑板寫什麼， 現 在就不同了，即我說現在就是現在的學生，好像剛才小白說戴眼鏡的機率很高的，不戴才低，但是我們以前呢咁遠都睇到嘅，冇乜所謂嘅。 嗱，不過咧，我喺度諗咧，其實有一樣嘢係幫到手嘅，即係前面有啲高佬咧擋住咗咧，都睇到。嗱，外國咧嗰啲班房咧，佢個 斜 度噶 嘛。 啊，香港嗰啲班房咧，就算而家新起啲學校咧。佢都冇諗過整少少斜台出嚟， 佢大學先有咯， 係咯，大學先有啦， 嗰啲 seminar 先，嗰啲 seminar room 先有咯。 其實喺中學應該整一整， 其實中學不過一嚟貴啦， 唔係即係但係斜少少啫嘛。其實 不過啊，我個人覺得，啫，我就麻麻地中意斜嘅，即係嗰個方向嘅。除咗你話嗰啲 seminar room 啊，即係有呢個斜嘅設計之外，仲有啲乜嘢地方？系都系咁嘅设计噶， 我知，唔好礼嗰啲啊嘛，系嘛， 唔系法庭咯， 唔系唔系唔系， 你想讲乜嘢啊？ 唔系罗马斗兽场， 哦，即系证明有好多人原来 系 车 嘅，谂谂嘅，即系我咁样坐喺度睇嘅时候咧，我觉得好似喺罗马斗兽场，我系咪批斗紧啊？ 困兽斗， 困兽斗打紧交咁样，即系我系观众，咁下边个哦嗰个 老师 就喺下边嗰度，好似要同人打交咁样，即系我麻麻地中意嗰种感觉。 喂，我以前咧中学嘅时候，佢就唔系学生嗰批咧斜上去嘅，佢反而咧就系老师嗰一个位咧就起多咗一级，就高咗嘅，咁你连埋成个黑板同老师张台个位咧都会高咗一两级 啊嘛！呢个建筑方法都可以，一系咧就老师高啲，一系有个斜台。因为老师咧有时睇唔到啲学生， 系啊， 即系睇唔到咧，可能喺笼底嗰度又玩下手机啊，打下手机啊，睇下 NBA 啊 咁样， 系啦。 其实咧，我十年前再翻去读 master 嘅时候咧，其实已经冇乜人望过黑板噶啦。点解咧？因为大家都系开住部 mon 嘅啫嘛，自己咧，嗰譬如个 powerpoint。已經 upload 咗噶啦嘛，你咪自己攞住自己個 mon download 嚟睇咯。咁阿 Sir 咪即係 professor 繼續喺度講，咁我哋咪自己望住個 mon 咯。 你要個 professor 把聲啫嘛，其實 係啊，其實 professor 唔講嘢咧都唔知道。 其實 professor 應該錄埋條聲，唔係淨係 網上班咁樣， 係啦， 班咁樣，即係其實真係好少望噶啦。而家以前你一定要望住黑板。望住先生啊嘛，基本上唔需要。 依家就叫做 video 班啦，尤其是嗰啲专上院校就常常都会发生呢样嘅。不过如果中学咧都建议，因为要教啲学生啊，啲表达能力啊，即系你唔能够完全唔望住人啦。如果唔系你第时见工啊， 都系唔望， 或者同人相处咧唔望人，其实好冇礼貌噶嘛。 系啊， 咁所以其实呢啲都系学习嘅一部分嚟嘅，估计喺课堂入边。尊师重道啦，即系你知道，香港都系即系 唔使咁担心嘅呢样，即系唔使担心佢哋嘅表达能力差噶， 唔使担心你尊唔尊师重道。 我好担心， 唔使担心，换个形式就得噶啦。譬如话你担心佢哋即系面对面，唔知点样交流啊、沟通咁样啊嘛，面对面啊。咁因为而家真系面对面嘅机会少啊嘛，好简单，就算以后啊，就算面对面。都麻烦大家攞部手机出嚟，我拍住你，你拍住我，你对住个 mon 讲嘢咧就冇问题噶啦。而家个个都系对住个 mon 讲嘢嘅啫嘛。你见到个真人我唔识讲，喂小白我唔即刻唔知点讲嘢，唔紧要， 大家攞个手机出嚟， 我就拍住对方，跟住望住个 mon， 其实佢抢我对面，望住个 mon 就得噶啦。 可能呢个真系会变成新常态啊！ 望住大家都录音可以， 系啊， 继续明你一句我一句， 呢个我觉得。超无聊嘅一件事， 系 即系呢个voice message 啊，我觉得超无聊。 而家加快咗，你有冇觉得好咗？ 一樣， 都係要聽曬， 即係要聽曬， 係啊，好難揾翻啲 message 啊，真係。 即係平時我同你講嘢咪講嘢咯， 係啊， 跟住我係要錄咗， 嗯， 跟住 send 俾你， 嗯， 跟住你錄完 又 send 翻俾我， 咁點解唔即刻即時 傾偈咧？ 點解唔傾偈咧？ 有啲嘢我繼續堅持，有啲嘢真係要真人互動嘅，即係譬如你話今日啦，即係你參加唔同嘅學會啦， 啊、 有啲咩辯論學會啊嗰啲啦，或者演講學會啊嗰啲應該要真人啦啩、 啊，跳繩學會啊咁，你梗係要真人啦。 小白，小白，你有冇見我講話嗰個voice message 咗係超無聊咧？好即刻唔望我， 係啊， 因為我揾我嘅時候佢成日真 係留言俾我。係啊，我好中意留言啊， 佢係我哋幾個入邊經常留言嗰個嚟， 留言每一次就係留個言。 我就是因为我哋做电台，所以成日有时出入录音室咧，所以我就揾翻啲文字嘅方法，你咁啊会方便。 你明啦，我前半生打咗喺人生一世要打嘅字，无论出书同埋做报纸嘅时候，所以我无麻麻地中意文字嘅。 唔使担心嘅，咁你嘅下半生未用埋下一世嘅 quota 得唔得？我下一世唔 做呢啲。咁下一世做咩好咧？ 我下世想做健身教练啊，做啲劳力嘅工作。 我都想做啊， 下 一世大 只啲啊， 下一世未必再有文字噶啦。 哦，咁啊系，可能 系第二啲嘢嚟。 同埋咧，即系嘅 voice message 同埋呢一个叫语音 dictation 语音默书嘅功能咧，其实真系好方便同好快手。 下一世翻嚟，我哋已经系心灵感应了。 就算而家好多即系新翻工嘅，其实唔系净系一两篇网上边啲人喺度讲啦，话而家新一辈出嚟做嘢嗰啲，或者啲学生哥咧，佢哋唔打字噶啦，仓颉速成已经成为咗历史啊。佢哋通常点咧，都系语音输入啦，喺个电话嗰度啦。send 翻俾自己 ，copy and paste 搞掂。 小白正话讲嗰个咧，话而家好多唔识仓颉、唔识输入法嗰啲咁样咧。你知唔知道我真系要赞一赞自己啊？ 你识噶？ 啊，唔系啊。 哦， 我就喺当年咧，即系最初出现仓颉同埋即系 速 成嘅时候咧，我已经话我唔会学嘅。我啲人已经话点解学啊？好方便。我学嚟做咩啫？当我学识嘅时候，佢应该会被取替嘅。 嗯， 果然真系啊，跟住已经系语音输入啦嘛。 语音输入， 你使乜再去学嗰样嘢啫？ 系啊， 不过语音输入都有啲盲点嘅， 有嘅，有嘅。 应该同埋应付啊，嗰啲佢未必 sense 到，有啲同音字未必 sense 到， 系啊，有啲乡音又搞唔掂咁样。 就系因为咁样，所以你有时收啲文字信息咧，你就知道究竟佢系打字打入去啊，定还是佢用语音输入？ 系啦，所以就算语音打字嘅话咧，自己睇一次先， 有啲字歪咗啊！呢個係嘅， 係 啊，自己睇一次， 自己睇一次先 fact check 下自己嘛，因為錯曬，俾人幾咁收家咧？ 係朋友冇乜所謂， 朋友冇乜所謂， 俾老闆就唔好啦，或者俾老師就唔好啦。 講咗啲真心話啫。 係啊，嗱，開學日啦，即係坐喺隔離嗰個同學，點都要打個招呼嘅。 要啊，要啊， 睇下會唔會即係同你講你好啊，我係十四号嘅白元浩， 通常我一入去就已经揾自己最 friend 嗰啲朋友，就一齐坐埋一齐先啦。 系啊，都系嗰句啊。而家唔知啊，佢哋呢几年都冇乜点见面噶嘛，点知仲 friend 唔 friend 啫？系咪 ？friend 嘅，佢哋成日语音倾偈啊嘛，因为 咪就大家要匿埋眼咯，我净系听到你把声，我见未见过你个样乜滞咁样。 错，只睇你。寻求快乐要几多？蛇虫垃圾成日用我，因识唱歌。不过你班乌龟打不死我，讲一句 hello hello， just let it flow。尽力天天都进步，只一句 come on as stars。心会换到 Hello， 每朝早必须听到，继续 Do Re Mi Fa Sol La Ti Do， 今天我做到 All right， 拍拍手掌眼有写哦，继续 Do Re Mi Fa Sol La Ti Do， 咪走转咪路 All right，拍拍手掌跟我 Do Re Mi Fa Sol， 继续 Do Re Mi Fa Sol La Ti Do， 今晚要做到 Hey oh Everybody let it go， 继续 Ra Ra Ra Ra Ra Ra Ra Ra， 咪走转咪路 OK， 一一讲声 Hello， 快乐自然 点五十四分啊，侧田嘅你好啊，入边咧有好多讲你好啊 ，Konnichiwa 啊，咁样唔同嘅语言去讲啦，真系啊，咁啊九月一号啊，同你身边人讲下你好啊，即系建立一下啲朋友圈先啦、 啊，礼多人不怪啊， 系啊，如果唔系第一日翻学就黑口黑面咁啊，真系唔掂， 唔系咯，咁 其实嗰个学期都好难挨啊， 唔好意头嘅，我都唔想讲咁多啊、总之就大家笑面迎人啦吓，咁啊今日九月一号嘅时间，喂，咁都想讲下咧，嚟紧啊又系中秋佳节啦，咁啊其实之前咧嗰啲环保团体都出过嗰啲调查结果，好啦，咁啊讲少少，咁啊发现咧就系上年啊香港人咧就食剩咗464万个月饼。464万个月饼，咁啊对比2020年咧，288万个咧就升咗60%，其实都升幅都相当之犀利， 即系食剩嘢， 食剩咗，食剩咗好多，食剩咗非常之多。 但系佢点计到食剩几多个咧？真系 啊， 即 系 应该系冇卖出嗰啲嘅啫，呢啲可能 冇卖出啦。 咁即系话其实食剩都未知，如果加埋可能条数唔止添。 系啊， 其实可能呢啲系卖剩， 卖剩嗰啲咯， 卖剩即系回收翻喺啲慈善机构嗰度，即系回收月饼嗰啲数目字。 但系当然我又要 佢呢个系网上问卷形式嚟嘅， 又要香港掌故咁样啦。以前唔會有食剩噶嘛，以前擺耐咗刮咗個皮再食噶嘛， 係 食個面發咗毛，刮咗佢， 或者多啲利用月餅入邊，即係你食剩食唔到，用入邊嗰個材料再製作其他食物咯。 有大學嗰個 canteen 未出咗一支好勁嘅咯，即係中秋節過後啊嘛，蓮蓉炒菜啊嘛， 哦， 蓮蓉炒菜啊嘛。 依家咧，大家成日食嗰啲奶黃月餅咧，反而奶黃咧仲 keep 得唔耐啊。阿鍾哥你講嗰啲蓮蓉咧， 蓮蓉 仲有 啲㗎， 仲有多啲方法可以愛嚟 mix and match 再食啊。 係啊，真係喎，真係喎， 係啊。嗱，咁而家咧就話平均每個家庭咧，亦都會購買月餅作送禮，咁啊，亦都比之前咧就多咗差唔多45%啊。咁啊，亦都反映咗咧，就系有阵时你送月饼俾人咧，都会出现一个问题嘅。可能例如我咁，我自己本人啊，如果有四王，我都中意食四王嗰啲嘅，系啦，我好中意食嗰个咸蛋黄。 咁多做咩啫？ 好食咯， 雙黃都頂曬籠， 雙黃都多噶啦，所以我咁講啫。如果 四 黃 應該楷楷都有， 楷楷都有噶，係、啊、我好中意食嗰個。 我諗住小白好顧家，呢四個人咪四黃咯。啊，估唔到佢話自己食曬、 啊，我獨食噶呢個。你送一盒俾我，嗰四個我會因為個四黃， 唔怪之你兩個細路咁瘦啦。係 啊，肥曬落我自己嗰度。 我今年賣俾人啲月餅咧，冇買有黃喎，全部唔係奶黃咧，就係嗰啲咩白雀茶餡啊嗰啲嘢。 哦，而家多咗好多啊！咩 抹茶 咩咩威灵顿嗰啲，我都睇到都勾咗头。 嗰啲而家变咗甜品， 甜品啊，系啦。同埋你见到咧好多，譬如雪糕生产商啊，咁佢哋都会 雪糕月饼 系啦，制作咗雪糕月饼，咁又可能由呢、這个叫做冰皮系列开始咧，咁啊出咗好多唔同冰冻系列嘅月饼食法啦。咁啊你见仁见智啦，咁睇下你想食边一只啦。咁啊但系除咗系讲紧呢一个之外咧，即系月饼本身之外啦，其实月饼个包装咧都非常之浪费。以前咧就好简单一个铁盒。鐵盒咧，咁你就可以以前嘅年代啊，啲人就會拎佢喺中秋節嘅時候玩埋啦，咁樣或者拎佢儲起佢收啲嘢啊，咁樣都叫做 留翻俾阿阿婆或者阿嫲啊嘛， 係啦係啦， 擺錢啊， 其實都唔係淨阿婆阿嫲嘅，我都有用嘅， 你都係用嘅， 因為以前咧啲玩具分類啊，咁你玩具分類嘅時候，可能喂嗱砌模型啲人其實又可以咁樣喎， 係㗎係㗎，係 啦，呢個咧就可能我嚟擠邊個型號嘅機械人。嗰、那個咧就擠第二個系列嚟擠美少女咁樣，咁你可以用翻呢啲都叫分類嘛，分島嘛，咁你入邊亦都可以整嗰啲格仔咁樣，同埋其實而家好多咧月餅嗰啲禮盒咧。老实讲，我见到嘅时候，即系已经唔系传统一个铁盒啊，佢真系有晒又打开柜桶褪出嚟啊，咁样好啲，唔知中国都有见过。 唔系，我成日觉得佢嗰个设计者应该睇得多变形金刚嘅， 系啦， 即系要咕咕咕， 或者可能都睇过 Toy Story 啊， 攞个月饼出嚟， 佢直头嗰个柜啊，系一个柜嚟嘅，佢已经整咗，跟住就一个个柜桶伸出嚟咧， 系啊， 你可以挤好多唔同嘢，好似我屋企人都话喂。咁靚嘅月餅盒，其實可以用嚟擠首飾嘅喎， 哇 又啱喎！即係你加啲棉花啊，加啲布墊底啊， 做首飾盒， 做首飾盒，佢一啲都唔失禮喎。 今年我買咗一個月餅咧，就係、是、花燈嚟嘅，上邊係即係走馬燈咁樣，跟下邊先係月餅咯。 再下邊有冇個燈米俾你猜埋 咁 樣？咁 啊冇啊，等你作啦，嗰、那個燈米要等你作個燈米出嚟啊！咁啊，即係都係商家為咗吸引生意啦。你都知道依家。冇咗內地遊客咧，少咗即係啲北水賣月餅咧，淨係你七百幾萬香港人就係七百幾萬人買咯。係 啦，咁啊，所以咧大嘥鬼呢個時候又已經一早出咗嚟啦。咁、出嚟做咩咧？就話其實個月餅罐、月餅盒，大家都有唔同嘅用途嘅，可以我嚟自己收啲嘢啦。佢有一個提議幾好，即係有啲陀螺 game 噶嘛，啲細路仔有啲陀螺 game， 大家都知啦。佢話其實個月餅盒又可以我嚟玩嗰啲陀螺 game 啊，我嚟做好多唔同嘅嘢嘅。咁如果你真係要回收嘅，唔好整污糟佢，洗乾淨佢先至回收。咁亦都提供咗好多，譬如月餅盒回收2022啊，咁例如譬如超級市場有得回收啊，零售商啊，商場好多地方都有得回收嘅。總之咧，呢啲即係叫地球嘅資源咧越嚟越少，大家就唔好隨意抌咗佢，抌咗佢去邊㗎？去堆填區就唔好啦。 北部战区所属陆军、海军和空军部队组成，参演兵力超过2000人。俄罗斯副国防部长叶夫库罗夫在演习开幕式上说，演习有助形成对组织部队训练、指挥和协同的统一理解，加深各国军人间的友谊和战斗情谊。中方联合战役指挥部透露，演习旨在深化参演各国军队之间的务实友好合作，提升参演各方战略协作水平，增强共同应对多种安全威胁的能力。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率领的代表团抵达乌克兰南部城市扎波罗热，预计今日前往位于埃涅尔戈达尔市的扎波罗热核电站视察。虽然驻扎核电站附近的俄方官员说代表团只会考察一日，但是格罗西说他们打算停留几日，和核电站工作人员交流，又计划在核电站设立常设工作组。格罗西说代表团希望评估核电站的真实情况，并得到乌俄双方保证能够穿越冲突前线，对能够安全展开工作充满信心。 乌克兰能源部长话，乌方已经向代表团提交技术和安全指标清单，俾佢哋喺考察期间检查。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话，俄方希望代表团嘅访问有助防止乌克兰引发核灾难，并阻止核讹诈。财经消息，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8，日元139.43，瑞士法郎0.98，加元1.315，人民币6.892，英镑对美元1.159，欧元对美元1.003，澳元对美元0.683，新西兰元对美元0.611。日经平均指数报27,798点，跌292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07.69美元，卖出1,708.2美元。天气方面，一股微弱的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在朝早八点，超强台风轩南诺集结在台北之东南大约500公里，预料向西南偏南移动，时速大约14公里，横过台湾以东海域。预测本港地区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和雷暴，日间局部地区雨势较大，天气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2-3度，部分地区有烟霞，吹轻微至和缓的偏北风。展望未来2-3日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同酷热，但是星期五初时局部地区仍然有骤雨。现在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啦，咁今日咧系开学日啦，港九新界咧一带学校区嘅交通情况咧，先同你讲翻港岛区啦。北角嘅宝马山道近住云景道一带都系车多，咁另外啦，跑马地嘅南塘道、大坑道同埋司徒拔道近住英基学校一带咧都系车多繁忙。咁而喺九龙区啦，九龙塘嘅金巴伦道啦、界限街、喇沙利道同埋牛津道一带车多，咁由于咧呢个九龙塘区咧车多关系啦，咁所以影响到而家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啦，近住对行道嗰段咧就挤塞，车龙排到去圣佐治大厦。咁另外蒲岗村道嘅学校村近住慈云山道同埋旭华街咧都系车多，何文田嘅常胜街、天光道咧见到都系车多缓慢，联合道近住贤文礼士道同埋东宝亭道咧都系车多繁忙。咁反而喺新界區啦，葵涌嘅葵盛圍啦，同埋馬鞍山西沙路近住恆明街、恆建街學校區一帶，交通暫時都係正常。咁講翻啲意外就俾大家聽啦，新田公路喺新界嘅去上水方向啦，近住逢吉鄉有交通意外，封咗快線。咁而家咧比較擠塞，龍尾排到去元朗公路近住十八鄉迴旋處啊，就係新田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逢吉乡有交通意外喺快线啦，龙尾排到去元朗公路近住十八乡回旋处。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狮子山隧道入口有坏车阻路，咁龙尾就喺黄大仙中心。就是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狮子山隧道入口有坏车阻路，龙尾就喺黄大仙中心。咁较早前啦，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博康村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咁而家车龙排到去水泉澳村啊。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博康村嘅意外清理好，车龙未消散，排到去水泉澳村。咁荃湾嘅西流角路由于有爆水管，西流角路来回方向介乎城门道至到大河道一段咧全线封闭，封咧就系封咗一段嘅西流角路，介乎城门道至到大河道嘅一段咧需要全线封闭。咁另外啦，青山公路嘅荃湾段出翻去美孚方向，介乎大河道至到城门道啦，慢线都需要封闭啊。青山公路荃湾段出美孚方向。介乎大河道至城门道一段慢线都是封闭，而一带都是比较车多，受影响巴士路线都要改道行驶。跟大家讲返缆车的消息，就是由于信号故障，介乎花园道缆车总站至到山顶总站的之间，山顶缆车服务呢就已经暂停，各位呢就可以转乘一个专线小巴路线一号或者是新巴15号来往中环至到山顶。讲翻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车多，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去到康庄道桥面，加士居道去红隧排到渡船街天桥近果栏，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去到小沥源，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排到过咗电话机楼少少。咁补充翻啦，较早前大榄隧道出九龙方向啦，管道里面咧系曾经有个坏车拖走咗，咁影响到而家大榄隧道出九龙方向都系比较车多。 最后食安仔提提你，腌制罐头好高钠，记住少用佢哋作为食材。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2， 男嘅粗心大意，但系心地善良；女嘅天生丽质，但可惜天生长短脚。一次交通意外，竟意外将两颗茫漫的心撞埋一起。港台电视三十一周末大电影，今个星期上映港产爱情喜剧《长短脚之恋》，周润发、黄祖贤领衔主演。星期六晚十点，港台电视三十一。 民政事务总署、香港电台第二台合办，独家赞助机构香港赛马会，融和廿五载，齐心创未来。 嚟紧嘅话咧，我哋仲邀请到儿童合唱团为我哋表演前。 在世纪念面前，希望面前好好地锻炼。随缘到身边，开始不忘身边。 精华内容敬请留意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日朝早六至八 ，Beautiful Sunday。 Hello， 大家好，我系容祖儿。疫情肆虐，但系只要大家齐心抗疫，我哋一定会打赢呢一场疫战，同行抗疫，一齐战胜新冠肺炎。 一个一个跟我哒哒哒哒。 香港电台第二台同你一齐打赢新冠肺炎。 以后每日每日要点样过，由你做决定。 晨光第一线，晨子百分百。 嚟紧嘅天气系点？ 唔知道，问嚟做咩呢？ 小朋友嘅心情同天气一样咁难预测，知道天气当知道埋佢哋嘅心情咯。 吓，咁都得？ 我帮你问下佢啦。 晨光第一线，百元号，晨子百分百。我系香港气象学会发言人梁荣武。 民政及青年事务局、 家庭议会、 香港电台第二台 全力推动。 亲子百分百， 逢星期一至五， 每朝六点到十点， 晨光第一线节目时段内播出，仲可以网上重温噶。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像我本分。 晨光财经第一线。 八点十三分星期四的早上，请我们嘉宾出场，有金利丰金融集团研究部执行董事黄德基先生帮我们分析大市。早晨 Dicky， 早晨 Dicky， 早晨钟总，好，小 白 你 们 好， 你好，9月1号开学日，9月开局，问一下 Dicky 怎样看，给多一点 information。 内地呢上个月的制造业 PMI 呢就回升，午市之后，昨日午市之后呢都撑一撑港股，港股 V 型反弹转升，升5点，不是升啊，梗係升啦，不過咧企唔穩喺兩萬點樓上。咁啊，琴日咧美股方面咧個小飛龍咧亦都有出啦。咁啊，總括而言啦，交俾 Dicky 幫我哋分析一下九月開局嘅前瞻會係點咧。 好，咁啊，阿歐頭先咧你都講咗兩個幾重要嘅經濟數據。嗱，當然過去嗰即係72小時或者過去嗰一個星期發生太多大事啦，但係咧就是、表個不提啦，因為咧即係琴日亦都發生咗好多事嘅。咁頭先你都講啦。这个小非农其实呢就是这个私人就市场的数据 ADP 啦。咁其实呢就即係而家呢好难搞嘅。即係嗱先讲下外围美国先啦。嗱经济数据好又驚好得滞呢又要加息。经济数据唔好嘣咁就仲衰啦。因为即係唔好呢就闩埋道门嗰隻㗎啦。就即刻唔掂㗎啦。 好啦，但係通脹數據太勁咧，咁啊唔使講嘢啦，即係加息幅度同速度都會加快啦。咁又係唔好㗎喇喎。咁但係如果你話通脹溫和但係經濟數據好呢，咁呢個呢就係相對地呢比較好嘅情況嚟嘅。嗱，因為呢即係之前呢即係呢一個央行年會就開完啦。開完呢其實就諗住啊會唔會靜一排呢，即係正所謂啲聯儲局嘅官員下即係忙咗一輪㗎啦嘛已經。咁但係我發覺呢即係應該點講呢，即係聯儲局呢就有好多官員嘅。咁但係啲官員睇嚟呢就即係好似都好忙下咁樣咯，即係好似克利夫蘭嗰個央行長咁樣，咁又出嚟講嘅嘢，即係好似咧已經去到個地步係嗱，即係係咪真係咁多嘢講咧，定刷存在感咧？即係你輪住嚟，日日都每日都有個官員出嚟講，嗱，我對通脹嘅睇法咧就咁。總之咧，一句講曬加息就未完。嗱，呢一個聯邦基金目標利率咧，冇玩到四厘樓上咧，我哋係唔會收手嘅，因為咧打擊通脹咧係第一。其他都係唔再重要㗎啦，咁即係差唔多啊。近期嚟講咧，就啲主要官員都係講呢啲嘢。咁所以其實本來尋日個即係所謂即係呢一個小非農又或者係私人就市場數據，即係其實就反映得到咧，就係成個美國就市場咧就表現咧比較溫和啲嘅，即係唔算話太誇張。因為再之前睇嗰啲新申領持續申領失業救濟人數啊，以至到職位空缺啊，即係都反映到美國就市場好勁啊嘛。咁啊勁又驚嘅喎。勁咧就即係喂你咁勁啊經濟，咁我覺得即係真係有力、有力度、有力量同埋唔驚你嗰只啦。咁所以咧即係哎呀，即係而家好搞笑嘅，即係好得滯咧又唔得嘅，衰得滯又唔可以喎。咁好啦，咁一句講曬個結論咧就係、是、本來咧呢個數字出咗嚟嘅時間咧都仲係 OK 好地地，因為都話曬跌咗三日啫嘛。咁但係今日最後咧就跌夠四日咯個美股，咁點啊？因為都係對於個通脹嘅預期。是繼續升溫呢，是令到即係簡單講啦，就個美股呢都回得都幾急嘅過呢段時間。同埋當然啦，即係歐洲就真係唉都好似真係冇得搞咁啦，因為而家個通脹已經去到即係失控嘅地步。咁啊即係講緊歐元區上個月個通脹去到 9.1% 呢，再創呢個呢係有紀錄嘅新高。咁大家都知道就係話，即係由俄烏戰爭引發到呢一個即係北溪嘅一號油停機咁樣，即係呢啲天然氣嘅即係嘅價格嘅持續嘅飆升咧，亦都咧係令到即係佢哋成個歐元區咧，都唔係淨係個別一兩個國家啦，即係都而家可以去到即係用雪上加霜災難性嚟形容咧，都相當之貼切噶啦都。咁所以咧，亦都即係通脹就完全徹底失控咧。咁呢個都係唔係淨係貨幣政策可以幫到忙？即係你加幾多息，其實天然氣價格都唔會回翻落嚟。咁所以即係。要講差呢就真係歐洲又仲差，咁但係曳呢即係美國而家呢刻呢金融市場因為對於聯儲局個加息預期呢亦都比較曳，咁當然亦都即係牽一發動全身就環環緊扣啦。咁即係當外圍咁樣嘅時間，咁我哋啲預託證券啊、夜期啊表現亦都唔見得有得幾好。咁不過即係之前恆指跌到19200呢，咁我都認為嗰個都會一個比較即係有動力反彈嘅位置，咁我暫時都希望，亦都相信可能都會守得住呢度嘅，咁但唔代表話個市咧就冇下跌嘅壓力咯。縱使起碼有一個憧憬、希冀同盼望，就係、是、起碼內地嘅貨幣政策咧都相對係傾向寬鬆。咁仲有咧就係話而家咧聽到啊國務院總理李克強係主持常務會議咧，都講到明，其實咧。嚟緊呢都陸續有嚟嘅，即係話之前呢一啲刺激經濟措施啊、保交樓啊，點講都好啦，係就係、是、因為唔得囉，係就係因為有問題，咁起碼都會有啲政策去幫一幫。咁所以即係我又覺得即係簡單啲講啦，即係踏入九月份，我又覺得個整體股市嘅氣氛呢又唔會話好差嘅。 呢個係整體嘅，我想問的其實另一樣嘢。首先呢我成日有句說話，我話Don't tell me, show me， 即系唔好讲俾我听，你做俾我睇啦咁样。咁啊，成日咧就即系喺一啲实际嘅行动，你就会睇到究竟佢想做啲乜嘢。咁啊，惊估错，所以问一问。我话见到股神咧，巴菲特，佢系真系冇 tell me， 佢 show me 啊，佢减持比亚迪。咁佢系咪想话啲嘢俾我听，定还是我自己估错佢嘅行为先？呢件 好嗱，呢个咧都系近期好切嘅话题啦。无论海外啲传媒嘅记者朋友。 都係問緊呢樣嘢啦。咁啊，係啦，即係都趁呢個機會講下我自己睇法啦。雖然呢兩日都已經係好多消息，咁其實都講咗出嚟。咁啊，多謝鍾哥你問我呢個問題，我都幾想講嘅。嗱，因為咧其實好簡單嘅，即係過去幾長嘅時間，即係股神巴菲特投資旗艦 Berkshire Hathaway 咧就揸咗俾我哋。咁佢幾錢買嘅咧？就係$8嘅啫。所以咧，其實任係啦，任何價咧，佢都係贏到都唔 開行啦， 係啦， 開行嚟形容咧，都好似都唔係好夠貼切咁。正所謂咪股神就係股神咯，即係唔使估咯，係咪先？咁好啦，咁啊到現在咧，就係大家會見到咧，就係話喺都差唔多九個月之前啦，兩個月之前啦，咁就係咦？某一間券商咁即係就有好大手嘅貨就全倉就入咗佢嗰個行嗰度嘅咁。好啦，當時大家已經計數啦，2.25億股就係股神揸住即係近 80% 嘅比亞迪嘅持股啦咁樣。咦？好貼切喎、好吻合喎、應該嗰條數嚟㗎喎。咁大家已經估到就係、咦？好可能就係話即係巴菲特旗下呢一個即係投資基金啦，投資旗艦啦 ，Berkshire Hathaway 咧，就存咗倉落去呢間行啦。嗱，咁正所謂嗱，又唔係非唔非奸即盜嘅，即係正所謂你存得倉就自然沽得貨噶啦。咁嗰一刻咧，其實已經令到比亞迪嘅股價跌啦，亦都對於股神沽貨嘅疑慮咧，就係、已經甚囂塵場。咁但係咧，當大家日日睇住咦又冇動作喎，又未有嘢噶，咁開始就唔記得咗佢啦。咁但唔記得咗佢之後咧，就終於咧就係一個所謂權益披露嘅申報咧，就發現咦真係沽咗貨咯、Berkshire Hathaway。咁好啦，大家睇咗佢一日沽貨，亦都唔係好多百幾萬股之後，咁究竟後續後市會如何咧？咁嗱，其實咧大家都要知道幾樣嘢，嗱比較複雜，因為真係我要平時即係當好似我做投資者教育工作，咁我要教投資班講呢個話題，咩叫做權益披露啊？咩叫做呢一個中央結算系統持股查詢記錄服務啊？都真係要講兩三個鐘頭，咁所以即係好難就係話三言兩語講俾大家聽。但係如果要簡單講咧，就係話呢個記錄咧睇出嚟其實係有滯後嘅。因為第一個申報已經會滯後，跟住又加埋又打風，咁仲有就係香港有一個所謂 T+2 嘅交收嘅制度，即係有一隻股票你係入倉同出倉咧，又要仲要兩個交易日。咁所以其實我要簡單講咧，就係話當其時大家見到申報嘅嘢咧，其實係好幾個交易日之前發生緊，其實就話俾大家聽，24號係個事件，而22號係發生個交易。咁所以其實可能大家話：咦，唔係喎，尋日見唔到佢申報喎、咁我又要話俾大家聽，可能大家唔知知唔知，或者應該都真係未必會知道嘅。普羅股民啫，其實個申報制度咧，超越一個百分點啊，先要需要再申報。咁所以其實咧，隔一日見唔到就唔代表佢冇沽過貨，亦都唔代表佢過去呢幾個交易日係冇訂過出街。咁我就認為咧，一路都訂緊嘅，只不過一個申報嘅制度咧，未咁快會見到。但好啦，個結論係啲乜咧？就係、個股價當然就因為呢個因素就係有個比較顯著嘅下跌啦。嗱，當然最後都係睇基本面嘅。咁但係客觀嚟講就係話，當佢繼續沽嘅時間，個股價亦都好難有得好好。同埋因為佢揸住太大手啦，即係究竟佢沽幾多咧？嗱，即係正所謂我又唔係股神嘅朋友，我真係問唔到佢。雖然佢以往咧，即係以好多年前，講緊15年前沽中石油沽完咧，佢都開誠布公接受一啲媒體訪問嘅時間，佢都會講話：，我都沽到一股都冇啦。當然佢講英文㗎啦。咁咧係翻譯同埋係即係嘗試係有少少係演繹佢嗰種比較風趣同埋佢個輕鬆嘅語調係啦咁樣。咁所以咧，即係簡單講就係話佢未咁快會沽完㗎，呢個好肯定。究竟會沽幾多？真係唔知道，會沽一半啦。沽5% 啦，定係真係要清倉呢？咁佢又鍾意喺個市場度沽喎，佢又唔鍾意配售喎。咁所以個結論就係話，我都會覺得即係尋日單即係、單日一個裂口低開好多嘅時間博反彈，就梗係醒目㗎啦，去到啲即係主要黃金比率嗰啲支持位。咁但係彈完又會唔會又再跌過呢？難以避免嘅。咁但係最長遠嚟講呢，其實都係講返比亞迪嘅呢一個長遠基本面買車買得好唔好。所以點講呢？即係如果你話跌完未呢，又好難講話跌完。咁但係你話咁係咪就代表呢間公司長遠永遠都唔得呢？又唔可以咁講。 咁仲有就話究竟股神會沽幾多呢、都暫時都仲有一個未知數、不過好肯定呢就係、過去嗰幾個交易日呢我嘅睇法呢就係一直都喺度沽緊嘅，不過申報嘅制度大家未見到嘅啫，有啲嘢 咪等下股神幾時講呢句撈啦撈啦撈摩啦，我咪即係沽曬囉撈摩啦， 係啦 CKS 都未必反映到全帳啦，即係意思就係 係啦，咁股神落街買棵葱又未必會話俾我哋聽嘅，係咪咁？但係另外騰訊唔知係咪買棵葱啊，11亿元咧，咁啊入股呢个日本嘅游戏发展商，咁啊见到其实呢个发展商背后嘅公司咧，都系日本出名嘅国川嚟嘅。咁啊对，譬如腾讯呢啲举动啊，咁啊前景方面有啲咩影响咧？ 好，咁啊而家讲紧腾讯咧，都好多消息嘅啦。当然收购系一件事啦。咁其实如果你话即系讲紧喺过去呢段时间，都经常都会通过去并购咧。就是要增大佢個版圖同市場佔有率。咁啊，你話收購一啲即係話喺富盛名又好，喺海外又好嘅一啲嘅開發商或者係其他嘅一啲同業咧，咁係對於佢嚟講係唔會係負面嘅，絕對即係長遠嚟嘅。咁仲有咧，就過去呢段時間差唔多日日 ，OK， 我可以用日日嚟形容，日日都3亿几啊，3亿5喺度回購噶啦，日日都喺度回購噶啦。所以你會見到就騰訊嘅股價其實已經係可以用即係話。疲極太來啊，脱胎換骨啊，見底回升啊，止跌反彈啊，即係頭先講嗰啲咧，全部都係同一個意思嘅。其實可以用四個字就得噶啦，用咗16个字，對唔住，嘥咗大家啲寶貴時間。咁但係咧，簡單意思就即係話，佢個股價慢慢都好翻好多。咁仲有咧，就而家咧開始亦都有啲海外傳媒報道啦。當然啦，海外傳媒報道有陣時就即係無的放矢，有陣時亦都係放下流料，但係有陣時有空如來風，未必無印。而家就講緊話。因为要即系共同富裕，亦都因为咧就讲紧佢哋有好多资产，讲紧亦都有好多上市嘅公司嘅股权。咁啊，正所谓京东派得出街咧，其实都可以陆续有嚟嘅。咁啊，包括美团啊，仲有好多。咁啊，而家就市场有个担忧。咁但系其实呢样嘢都传咗好耐噶啦。咁但系都系嗰句啦，即系仲系讲紧咩咧？就是佢有好多股票等住嚟卖，等住嚟派啫。咁所以咧，对于佢嚟讲唔会一件坏事咯。对于即係佢可能會買就可能會派嗰啲公司就撐啲啲，所以如果你話真係ATMXJ 又好啊，新經濟又好，咁我對騰訊個股價短期嘅表現咧個信心都比較大啲嘅。咁當然由低位280几蚊，即係當時我都即係大聲疾呼，即係喺唔同嘅訪問或者做直播都講話，即係都真係300蚊留下有投資價值噶咯喎，呢只股份都已經咁亦都瞬間亦都回升翻好多，咁好叻啦，都已經因為即係同期嘅呢段時間。美股有啲，歐股有啲，跟住咧港股有啲，跟住咧即係內地 A 股又唔算表現好好，但係佢已經算係一枝獨秀，咁所以都反映得到就係頭先講嗰幾個因素咯。 咁啊，散户咧又要多做功課啦。今個早上咧非常多謝金利豐金融集團研究部執行董事阿黃德基先生幫我哋分析大市啦。唔該 ，Dicky， 聽日再傾，拜拜。 Bye bye。 你做乜咁攰啊？ 我疲劳啊！ 乜嘢疲劳啊？ 抗疫疲劳咯，做咗咁耐防疫嘅嘢，好攰啦。 晨光第一线，疫情期间温馨提示： 你支持我，我支持你，大家都会精神啲。 系、哦， 唔好怪我太长气，其实都系关心你。 阿欧 点啊？ 有乜嘢优惠？ 好，今日优惠短短地，但系都放送俾大家啦。就系讲紧呢个咧 ，early bird 啊，早鸟嘅优惠，关于咧中秋嘅盘菜。 哦， 大家都知道啦。 依家会唔会太迟啊？ 依家就叫早鸟咯，直情唔算太迟。 因为仲有个零礼拜嘅啫。 系啊，都算早啦。可能有啲人咧临急抱佛脚啦，因为都知道其实疫情嘅关系啦。咁其實都陸續有限制，或者食飯之前又要快餐，咁可能有啲朋友就話：，屋企都夠空間，咁不如一家人喺翻屋企嗰度食啦，咁樣買個盤菜翻嚟食啦。過往咧啲盤菜都賣到好貴嘅，你都知道啦。只要加啲珍貴食材落去咧，那個盤菜就由咧可能幾百蚊咧變咗千幾千蚊啦。 加兩隻鮑魚就係鮑魚盤菜啊嘛。 係啦，同埋咧依家好醒嘅，會列明埋係咩鮑魚嘅。即係如果係大連鮑魚咧，即係大家知道係 平少少啦。南非包又唔同啦，九頭包又唔同啦，係咪先？咁啊，所以咧有啲集團都推出呢個早料優惠，七二折咧就俾你買到啲盤菜，俾你咧一家慶團圓中秋咁樣。咁啊，另外就直情連脆皮乳豬都有折 喎， 即係你可能話喂一家人喂，即係斬嚿燒肉，燒肉都唔夠啊，整隻乳豬啊！啊，同屋企人翻屋企切下咁样得唔得咧？系得嘅咁样，咁啊，亦都有啲 early bird 啊，即系早料嘅优惠啦。咁啊，详情自己上翻各大呢啲饮食集团嘅网站咧，你会知道更加多。咁啊，莫罗紧股啊，大家咧都要准备下中秋佳节做咩好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八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警方今日起向全港超过470间中学、超过20间办学团体和有需要的青少年服务机构派发20000本小册子，加强预防青少年犯罪工作，并为市民提供防罪信息和应对策略。小册子围绕五个主题的真实案例，包括网上求职陷阱、非法收债相关罪行、严重毒品罪行、裸聊和网上交友风险，列出犯案手法、预防方法和法庭裁决等。另外亦都列出司长攻略和行为征兆，让教育界和家长多留意青少年行为。警方亦都制作防罪短片，讲解违法嘅严重后果，提高青少年守法同保护自己嘅意识。警务处处长萧泽颐话：近年青少年守法意识有下降趋势，希望透过短片等生动同多元途径，让学校向学生传达防罪信息。世界卫生组织表示，全球上星期报告450万宗新冠病毒确诊个案，较前一星期下跌16%，死亡人数亦都下跌13%，大约有13500人不治。世卫话，世界各地嘅感染率有所下跌，但东南亚同西太平洋地区嘅死亡率分别上升咗15%同3%。世卫总干事谭德赛警告，随住北半球即将嚟到的冬季，加上更危险的变异病毒株可能出现，专家预期住院和死亡人数都会激增。谭德赛说，即使是富裕国家，疫苗接种率仍然太低，又说有30%卫生工作者和20%长者仍然未打针，这种接种缺口对所有人构成风险，再次呼吁大家打针。已故苏联最后一任领导人戈尔巴乔夫的遗体告别仪式和葬礼将会在星期六举行。戈尔巴乔夫基金会说，遗体告别仪式将会在莫斯科工会大厦原处大厅内举行，仪式结束之后在新圣女公墓举行葬礼。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说，很快会决定会不会为戈尔巴乔夫举行国葬。至于总统普京是不是会出席戈尔巴乔夫的遗体告别仪式，将会另行通知。戈尔巴乔夫当地星期二逝世，终年91岁。普京较早时向戈尔巴乔夫的亲友致言电，表示深切哀悼和慰问，又说戈尔巴乔夫深刻理解改革的必要性。但克里姆林宫批评戈尔巴乔夫和西方的和解的愿景是极度错误。俄罗斯再次以维修为由，停止透过北溪一号天然气管道向欧洲输气。俄罗斯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说，由于要维修压气站的涡轮机，需要从莫斯科时间星期三凌晨4点起停止通过北溪一号天然气管道供气3日，到星期六凌晨4点为止。如果在维修结束之后在没有技术问题，就会恢复输气。北溪一号是俄罗斯对欧洲的主要输气管道，俄罗斯早前已经大幅减少透过管道输气到欧洲。西方指控俄罗斯以能源供应作为武器，莫斯科否认，又说西方制裁造成的技术问题是阻止俄罗斯供应天然气的唯一因素。 财经消息，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9，日元139.55，瑞士法郎0.981，加元1.316，人民币6.892，英镑对美元1.158，欧元对美元1.003，澳元对美元0.682，新西兰元对美元0.61。日经平均指数报27713点，跌378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07.39美元，卖出1707.9美元。天气方面，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同雷暴，日间局部地区雨势较大，天气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最高2-3度。部分地区有烟霞，吹轻微至和缓嘅偏北风。展望未来2-3日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同酷热，但系星期五初时局部地区仍然有骤雨。而家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继续同你跟进翻学校区一带交通情况啦。咁而家喺港岛区，咁头先咧北角嘅宝马山道啊、云景道一带车多啦，同埋司徒拔道近住英基学校一带，咁而家一带嘅交通咧就已经回复翻正常。咁喺九龙区啦，咁九龙塘嘅学校区一带咧仲系车多啦，咁包括系律伦街啊、牛津道、兰开下道，咁所以影响到主要道路咧，就系界限街去观塘方向，近住金巴伦道一段咧就比较挤塞，龙尾排到去弥敦道，咁窝打老道咧都受影响啦，去翻沙田方向，近住对行道嗰段咧就挤塞，咁车龙排到去九龙塘会。咁而蒲岗村道咧上山方向，近住慈云山道学校一带咧都仲系车多。另外联合道近住贤文礼士道都是车多缓慢，而何文田的常胜街、天光道和巴富街一带就交通回复正常。咁讲翻交通意外和坏车影响到路面挤塞，咁喺港岛区湾仔北交汇处由于有坏车喺个湾仔北嘅交汇处即系回旋处嗰个位啦，咁所以影响到而家告士打道东行咧去过海就去到湾仔运动场，咁但系最主要咧都系塞去北角同埋跑马地方向，龙尾喺税务大楼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都受影响，车龙排到去香港仔隧道嘅管道出口。咁而家香港仔隧道北行快慢线都系实施间歇性封闭措施。咁另外喺九龙区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狮子山隧道入口快线有交通意外，龙尾就喺风力楼。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狮子山隧道入口快线有交通意外，龙尾就喺风力楼。咁而反方向龙翔道去荃湾，近住狮子山隧道入口嘅坏车咧，就已经移埋一边啦，冇咗交通。咁车龙咧而家排翻去彩虹村啊。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狮子山隧道入口坏车咧，就冇影响交通啦，就而家龙尾排到去彩虹村。咁另外喺新界区青朗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逢吉乡交通意外就清理好。咁而家龙尾排到去唐人新村。青朗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逢吉乡嘅交通意外清理好，车龙未消散，而家排到去唐人新村。咁另外讲翻个电，讲翻个山顶缆车服务啦。由于信号故障，介乎花园道缆车总站至到山顶缆车总站之间嘅山顶缆车服务咧，已经系暂停啦。咁乘客咧就可以咧改搭专线小巴。一号啦，系喺山顶广场至到中环嘅国金二期，同埋新巴15号啦，由中环至到山顶。咁另外喺新界区啦，咁由于有爆水管关系，喺荃湾嘅西流角路，咁而家西流角路来回方向介乎城门道至到大河道一段咧，需要全线封闭啊，封咗一段嘅西流角路介乎城门道至大河道一段，咁亦都系啦，青山公路荃湾段。去美孚方向介乎大河道至到城门道一段啦，慢线封闭，就是青山公路荃湾段去美孚介乎大河道至城门道之间慢线封闭，咁受影响巴士路线都要改道行驶，咁而一带咧都系比较车多。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头先讲咗啦，由于受坏车影响，咁所以告示打道都比较挤塞噶，特别系去北角同跑马地方向。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去到爱民村，七行道北过海同埋去尖沙咀，龙尾温思劳街，加士居道去红隧排到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汇景花园，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排到环保大道回旋处。路面情况喺新界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喺沙田污水处理厂。清水湾道来回方向，近住银影路一段挤塞，龙尾排到去银线湾回旋处。好啦， 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二台话你知。 孙啊孙，阿爷有啲嘢唔明啊，想问下你啊， 啊今晚等阿爸翻嚟先啦，你再问佢好唔好啊？我打紧机啊，就快过到呢关噶啦，阿爷你唔好阻住我啦。 唔系啊，孙啊孙啊，乜嘢系云端服务啊？一嚿云都可以服务到人嘅咩吓？ 唔系阿爷，佢唔系讲天上面嗰啲云啊。嗱，你试下咁样谂，如果一个应用程式运作背后所需要嘅软件啊硬件，都系由一间供应商管理晒嘅话，咁啊令到用家无论去到边一度，只需要透过互联网就可以享用到嗰个应用程式，咁嗰个就系云端服务啦，好方便嘅咋。 咁有啲乜嘢系属于呢个云端服务噶？ 哦，其实好多储存空间啊、档案共用平台啊、电邮服务都系云端服务嚟嘅。 哇、哦，既然系咁啊！揀一间可靠嘅云端服务供应商系好重要噶、哦， 啱啊！仲有咧，使用云端服务嘅时候，记得要留意账户嘅设定，包括妥善设定账户安全性同埋资料存取嘅权限。 哎呀，阿爷啊，你俾我过埋呢关先再倾啦。啊，唔该你啊。 啊，以上资讯由政府资讯科技总监办公室提供。 声音演绎，波成阿摄。 二台话你知。 香港电台抗疫小锦囊， 我属于接种两针新冠疫苗的康复者，还需不需要再接种疫苗呢？ 已经打了两针的康复者，如果是五十岁或者以上，而疫苗接种和确诊相隔超过十四日，政府就建议在康复之后，又或者第二针之后的九十日打第三针。 十八至到四十九岁的康复者就可以选择在康复之后，又或者第二针疫苗之后的180日打第三针。 已经打了三针而疫苗接种和确诊相隔超过十四日的康复者，政府就未有建议再接种疫苗。 记得按照疫苗通行证的要求接种疫苗，保护自己和身边的人啊。 精神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呢套我睇过， 呢套我都睇过，不过唔系好记得啦。 记唔记得冇紧要，一齐倾下呢套戏你睇过未？ 当你睇完一套戏咧，其实留低会系一啲乜嘢嘅印象俾你最深啊？嗱、嗯，可能有啲人会记得系一个角色啦，可能系一段嘅剧情啦。但系咧，其实有冇留意好多时候有一套戏咧？可能会留得一个画面俾你， 会啊， 或者一个镜头啊， 哇！有依家咧好兴嗰啲大师傅咧拍啲长镜头啊，嗬、嗯， 即系 long shot 啊嘛， 你都中意玩喎，我见过 呢、這个阵间讲啊，我系好中意呢一个嘅。咁但系咧，即系留低一个画面或者一个镜头咧，即系可长可短啦。咁但系只要留得低嘅话咧，其实观众可能隔咗一段好长嘅时间。可能佢已经忘记咗个戏，但系佢会记得呢个镜头。 系系啊， 即系呢个系好紧要嘅，因为成日譬如话我借用一个动画嘅一个俗语，叫做名场面啊嘛、 哦， 一个著名嘅场面，可能佢系一段戏啦，或者只系一个镜头，你就会记得好深。 你会记得《无间道》喺天台嗰度， 系啦系啦系啦，即系佢就系喺个玻璃幕上， 我系差人边个知系咪啊？类似嗰啲， 你就好记得。 系系， 咁所以今日咧就想讲下。咩啊？欧，你睇过咁多戏，电视剧又好，电影又好，咁其实有边一个系嗰套戏留低一个你印象好深嘅 一個鏡頭俾你。 嗱，愛嚟招呼你咧，攞啲顯赫啲啦，就係呢個 Birdman 啊，飛鳥俠，即係 哦，一鏡到底。 米高基頓啊， 米高基頓嗰套戲。 哇，嗰套戲咧，其實都係嗰年做 Oscar 焗住要睇啦，因為其實我自己幾中意 Emma Stone 噶嘛，你都知啦，有三大，我中意呢啲小花，雖然依家都唔係小花啦，已經 少婦啦， 少婦啦， 同埋一個名製作人啊嘛，佢開始即係做緊 producer， 即係自己有。 系啦，系啦，系啦，系啦，即系同过往可能已经有啲唔同啦，即系个身份。咁总之呢部戏原先就睇Emma Stone 嘅，但系点不知咧呢个飞鸟侠啊 ，Birdman 咧就唔系嗰啲乜名乜名嚟噶，即系嗰啲 Spiderman 嗰啲啊。其实佢系 超级英雄， 因为佢加入咗舞台元素落去做嘅。咁佢一开始咧个一镜到底咧，其实几 impress 啊！我估钟哥你都有睇呢一部作品系咪？ 系咯，當然咧，呢啲一鏡到底啊，即、就、係、是、一個鏡頭，佢一個戲又好，即係好似 Birdman 一個戲又好，又或者幾分鐘都好啊。嗱，有啲叫做偽一鏡到底嘅， 遮遮掩掩咁。 有啲偷雞位嘅，偷雞位嘅。咁但係有啲咧就堅係一鏡到底嘅，即係大家睇嘅時候。可能你要分翻開 啊，係咁啊，Birdman 嗰個咧都應該係堅堅地嘅，佢一鏡到底，冇乜太多叫做遮醜布啦出現啦。第二部咧就係呢個華堅鳳力士嘅 Joker， 呢個小丑嗰部咧又係有一個鏡頭一鏡到底咧，哇！你真係一路睇咧，一路好似用緊佢嗰個視覺咧去睇緊成部戲咁樣咯，咁啊好噏嘅嗰部睇。 但係小丑嗰個咧，我反而記得另一個鏡頭喎，係 咪 嗰一部戲？ 係， 我就好中意佢喺嗰條後巷樓梯 跳舞 嗰個錯， 係、 嗰個錯我真係好中意。 係啊，香港都拍到㗎，石板街。 但係你個演員去到嗰個質地先得㗎嘛，即係嗰係兩樣嘢啊， 好勁嘅一個演員啊，華堅鳳力士 啊。嗱，譬如正話歐講話一鏡到底，我都中意。系啊，但系记住啊，好多嘢要配合噶。 系你自己都拍过啦，喺啲微电影嗰度。 但系我话好多嘢配合噶。首先个剧本系咪需要呢个一镜到底啦？演员系咪可以有能力做到一镜到底？ 需唔需要嗱？有阵时我都想问一下电影导演的话啦，你觉得系咪真系有需要？但系有阵时有啲导演都卖弄少少咧，你觉得？ 两样都有，两样都有。我只系讲一个咧，最即近舊年被爭議嘅一個一鏡到底， 好啊好啊好啊。 嗱，譬如話之前講過嘅1917嗰套電影啦，即係香港亦做 逆戰 救兵 呢套我都有睇， 佢又係一鏡到底啦。 喺戰場上邊打仗嘅，好好睇啦。 咁1917佢講咗俾你聽，1917年啦，咁就係一次大戰嘅時候，佢打仗裏邊一個鏡頭落，咁去到最後睇完啦。即一個鏡頭，當然佢好多偷雞位嘅，大家可以睇翻嗰個 有啊，嗰、那個就好多遮醜布嘅， 好多，但係佢都係用一個懸念，就係一個鏡頭到尾咁。 喺啲戰壕嗰度咧，有陣時偷偷雞掩樣，跟住喺啲後尾枕嗰啲位一轉 shot 咁樣。 係啦，咁另外有一套咧，李安納道迪卡比奧嗰套《復仇勇者》，咁其實佢開頭咧都有好多一鏡到底嘅鏡頭用咗嘅，咁我去到而家，其實我都拗頭佢點樣拍嘅，即係其中有一組鏡頭咧就係。佢由嗰條河，跟住咧，迪卡比奧同另外一個演員咧一路行上山，咁、但係嗰條山路係好崎嶇，跟住咧佢係由嗰個河邊一路行上山咯，嗰組鏡頭，咁好啦，都有成幾分鐘嘅，咁跟住咧佢點樣拍嘅咧？嗱，如果話用個攝影師用個portable 咁一路拉上去。咁嗰隔離條路佢都要，譬如話要鋪啲板俾個攝影師行嘅， 一人叉錯腳， 係啊， 有你過咯， 但係歪 shot 喎， 係啊， 冇喎， 係啊， 咁係咪吊歪呀？即係可能佢哋即係荷里活製作，我直頭喺個山頭吊一組歪呀，將部機扯上去， 將個 steady cam 吊歪呀， 又冇喎，航拍。又唔似喎，咁所以咧就到而家都要睇下， 係有啲懸念，睇下翻啲 making of 咯。 係啊，嗱，我今日咧其實好想講呢一套咧，就其實喺 N 字頭嗰個串流平台都兩年前嘅一套戲，就叫做《女人的碎片》啊。 哦， 叫做Pieces of a Woman。 嗯， 咁咧就係嗰個女主角咧就係之前做白寡婦，即係喺 Mission Impossible。做白寡婦嗰個女人，嗰個之後咧都攞咗個獎嘅，因為呢一套戲。 係係。 咁佢裏邊有一個好爭議嘅鏡頭，就係佢啱啱成個戲開初二十分鐘，一個鏡頭落。 係。 咁呢個就應該冇乜偷計，就係講一個女性，咁佢就由開始喺屋企作動，因為喺而家外國好興咧，就係喺屋企自己生小朋友嘛，就由佢自己喺屋企作動同個老公，咁然之後咧就一路作動。咁啊，等嗰個負責接生嘅嗰個姐姐嚟， 係 跟住咧到生咗個 B B， 咁個 B B 就不幸 即係生咗出嚟之後 夭折咗， 夭折咗。二十分鐘呢一組鏡頭，咁其實咧呢個咧就佢攞影後就係因為佢話呢組鏡頭做得好啦。 哇，好得喎，大佬你呢個原來係 係啊。咁但係即係今日以氣論氣就講下呢一組鏡頭有冇需要，即係正話歐講有冇需要？啲人就話喂，其實真係冇需要拍一組二十分鐘嘅鏡頭去交代呢一樣嘢喎，咁樣。咁但係因為呢個戲嘅結尾咧，就係用翻呢件事。究竟边个需要负责任嚟做一个法庭戏嘅结尾啊嘛？咁所以啲人就话唔系，就因为佢要俾你睇到嗰二十分钟究竟发生乜嘢事，你要好仔细睇到，真系个 real time 咁样睇到发生过啲乜嘢事，讲过啲乜嘢说话，你后边嗰段法庭戏你先知道究竟边一个要负责任啊嘛？咁所以佢哋就话唔系呢组镜头一定要出现咯， 系必须嘅， 必须嘅，因为佢要每一分每一秒都要话俾你听。发生过呢啲事，好真实地，咁你后边嗰啲嘢先至可以好逻辑地出现啊嘛。咁呢个咧就系另一种说法啦。咁啲人当然都话唔系，你用翻传统嘅剪接都得噶嘛。嗱，咁呢个咧就系睇下究竟系个戏有需要啊， 系导演想要啊， 想晒冷啊， 系啊， 定还是系点先？你点拍都得，呢个就牵涉到个导演自己喜唔喜欢，又或者去翻最后啦，即系。如果你个导演真系想决定咁样拍，个演员得唔得先？摄影师得唔得先？你牵涉到咁大嘅范围，灯光得唔得先？就有好多嘢要配合。 有阵时咧有趣噶，反而啲好出名、好显赫嗰啲大导演咧，就唔中意用呢啲长镜头。 系噶， 你见咧詹士金马伦咧 冇 噶，冇噶，系啊，系啊，或者即系高安兄弟嗰啲咧，剪到碎湿湿、碎饮饮咁样。 你讲翻张啊，你讲话到剪到碎湿湿，即系譬如用翻徐克导演， 系啊， 徐克最长嗰个镜头有冇？三個唔係好咁肯定，因為佢最出名嘅就係譬如《倩女幽魂》開始咧，有咁碎剪咁碎啊嘛， 啊 即係有咁快剪咁快啊嘛，即係佢用呢一個去補翻成個戲嘅節奏啊嘛。 所以， 每個導演用嘅喜好亦唔同咯。所以，但係如果當你睇嘅時候，不妨試下留意一下呢類型嘅鏡頭啊。 选中我都不知处一闯，信可以找到珍贵拍档。那时还有点狂，地阔天高到勇往，信即使有魔怪，凭实力可打到数不堂。哦，继续继续信，旁人问这可算准？哦，继续继续信，仍然是不改我念容。几千个心中记住，而有时也许失算，能力其异国总算是缘。哦，继续继续信，旁人问这可算准？哦，继续继续信，仍然是不改我念容。都不会怯懦，再打一关，和年 穿过去，我身边每一位已帮我找到一切证据。我抬头去生存，迎着交锋不撤退，这种相信很好，完全是够嘅勇敢无惧。神一卷，能力直升一波，继续信，见义大过，继续信如最初，信着我，事态未明到永不结落，仍然能信，仍然能将那事，又能顺去作乐。 今日又同大家讲下英文呢，正所谓守得云开见月明，这一句鼓励人的说话相信大家都成日听的了，但是这句说话的英文你又知不知道应该怎样讲呢？林慧转头话你知。 Hello， 感觉怀念寄码一起后风破，谁像你好，肯给我挥霍、你说你已渐老，爱躲于角落，我说我也渐老，却想再寂寞、感觉来吧抱拥这躯壳，来吧抱 先讲到守得云开见月明，好多时经历过黑暗的时期，终有一日我们都会盼到迷雾消散，见到青天的。英文有句说话是这样讲的， After black clouds, clear weather. After black clouds, clear weather. Black clouds 即是形容天气不好的时候乌云密布，而 clear weather 好明显就是个青天啦，所以恶劣天气过后自然会见到朗朗青天。 After black clouds, clear weather. After black clouds, clear weather. 大家都要心存盼望，寄望将来一定比而家好。记住啦 ，After black clouds, clear weather. After black clouds, clear weather. 你唔中意我啊？点解咁讲呢？点解要企咁开啊？ 晨光第一线，疫情期间温馨提示： 保持社交距离，就系因为我中意你。 我明白啦， 唔好怪我太长气，其实都系关心你。 将近九点钟啊，同大家睇睇天气啦。嗱，今日咧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嘅骤雨同埋雷暴，日间咧局部地区咧雨势较大啊，天气就炎热嘅。市区咧最高气温大概32度啊，新界咧就再高2-3度，部分地区有烟霞添啊，吹轻微至和缓嘅北风。展望啦，未来2-3日咧都系大致天晴噶，日间咧干燥同埋酷热啊，但星期五初咧局部地区仍然有骤雨啊。依家30度嘅气温啦，相对湿度咧76%啊，九月又开学日啦。 阵骤雨同雷暴，日间局部地区雨势较大，天气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2-3度，部分地区有烟霞，吹轻微至和缓嘅偏北风。展望未来2-3日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同酷热，但系星期五初时局部地区仍然有骤雨。而家气温系30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先同你讲两宗嘅交通意外啦。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狮隧口嘅快线有交通意外，一带挤塞。龙尾排到呈祥道，近住天主教坟场。反方向咧，龙翔道去荃湾，近住狮隧口呢一段咧，有条八卦龙噶，车龙排到去彩虹村。重复多次咧，就系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狮隧口嘅快线有交通意外，龙尾去到呈祥道，近住天主教坟场。反方向龙长到去荃湾，近住狮隧口呢一段咧都系车多，车龙就排到去彩虹村。咁喺港岛区大坑道近住玛利曼中学咧都有交通意外，现场要实施单线双程行车嘅措施。上山方向咧而家龙尾排到不拉山道，落山方向嘅车龙咧就排到司徒拔道回旋处。咁至于较早前湾仔交汇处去北角方向快线嘅坏车咧就已经拖走咗，咁而家告示打道东行去北角同埋跑马地，龙尾排到去中环广场坚拿道天桥过海啦，同埋香港仔隧道嘅慢线落湾仔，车龙就排到去管道入口。在荃湾的西流角路，因为爆水管，西流角路来回方向介乎城门道至到大河道一段需要全线封闭。另外青山公路的荃湾段去美孚方向介乎大河道至到城门道之间的慢线都是需要封闭，多条的巴士路线要改道行驶。至于山顶缆车方面，由于信号故障的关系，介乎花园道缆车总站至到山顶缆车总站之间的山顶缆车已经暂停服务了，乘客可以转搭咧就系小巴路线一号或者新巴路线15号，来往中环至到山顶。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嘅交通暂时系正常嘅，但系去北角跑马地方向咧仲系车多，龙尾去到中环广场。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嘅慢线落湾仔，车龙排到管道入口。而家香港仔隧道北行快慢线咧都要实施间歇性封闭措施。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去红隧方向，车龙排到新楼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喺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嘅九龙入口排到汇景花园，狮子山隧道嘅沙田入口挤塞，龙尾水泉澳村，大老山隧道嘅沙田入口排到小沥源对出，将军澳隧道嘅将军澳入口龙尾香港单车馆，路面情况喺新界。方面，元朗的朗天路上回元朗公路挤塞，车龙排到去振兴新村。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这香港同心一起创意。 啊，边个边个，唔使急，最紧要快。正所谓攻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啊！就好似踢波咁啊，射球波够唔够快，都可能同个足球设计有关嘅。 啊，我同你讲翻攻，你讲射波。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上帝之手决战 VAR》， 主持冯杰、林普斯。 今集会全力讲下足球。 吓咩话？ 系真系讲下个波啊！包括世界杯专用足球嘅一啲历史。 星期日晚八点半，香港电台第二台。 哎呀，细佬仔啊，肥嘟嘟 好得意啊，圆碌碌咁噶佢。 你依依搣下你个面珠灯先， 你睇下佢个肚腩仔， 搣够啦，我要 keep fit 减肥啊！ 各位小肥肥一族，一齐跟营养学家兼星级主持欧善怡姐姐做运动啦！电视节目《儿童健身中心》仔仔女女 keep fit 特工队，揾嚟专业运动教练同食物科学专家，带住班小朋友仔启动健康模。今日下昼六点半，港台电视31。 像我般快，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晨光第一次 投资 O to O。 9:10，投资 O2O 我同大家讲讲隔晚美股表现啦。道指咧麻麻地要跌280点啦，标普五百指数咧跌31点，纳斯达克指数咧跌66点啊。三大指数咧已经啊连续第四个交易日下跌啦。港股点睇啊？港股咧 ADR 全日都偏软啦，按比例计算咧跌167点啦。值得留意嘅咧就系金价都连续跌咗5个月咯。咁啊，乜嘢先系成为避险资产呢？睇嚟啊，投资者咧都喺度啊发掘之中。咁啊，转个头开始，你就会知道更加多资讯啦。 阿欧同你讲健康。 早晨，早晨，今日呢个环节咧，继续有专业嘅篮球教练啊，郑浩雄熊仔 Sir 喺度咧，同我哋分享嘅。早晨啊，熊仔 Sir。 早晨，早晨， 早晨啊！今日咧就想同你讲下嗱，我哋做晨光第一线咧，即系一定会讲话，你有冇睇过4:00-5:00嘅洛杉矶啊？呢个就系高比拜仁嘅名句嚟啊！我自己咧做呢个节目咧，都做咗好多起身，5-6点咧就会趌起身噶啦。你有冇睇过5:00-6:00嘅广播道啊？我睇咗就嚟8年啦，咁样呢个就系我可以讲嘅一样嘢。但系熊仔 Sir 交俾你去讲下，喂，其实一开始你嘅篮球启蒙系啲乜嘢咧？我又想听一下一个篮球教练如何练成教练。 如果讲篮球教练嘅启蒙咧，就一定系我师傅阿赵永良噶啦，即系赵 Sir。咁佢而家系香港队教练嚟噶啦，已经。咁我开头都唔知嘅，咁总之就我跟到佢嘅时候咧就。在他身上聽到很多籃球的東西，而且他帶了我見識很多不同的人和場合。 嗯，譬如有沒有一兩句那些金句是你覺得不身受用的呢？就是關於打籃球，你知道其實很士氣的，或者 很意志的，雖然是打一個團體的項目，但是個人呢，我這樣說好像很廢，雖然打緊團體的項目，但是個人技術和個人的心態是足以令對波贏波，或者足以令對波拖垮的，你認不認同？ 认同噶，你冇呢个技术就基本上帮唔到手噶啦。 系，但系佢有冇讲过一两句金石良言？你明明都好想放弃噶啦，可能即系讲紧唔系放弃篮球，系即系由篮球转去踢波噶啦，或者做其他运动项目噶啦。有冇呢一下咧？我想问一下。 佢讲咗好多道理嘅，但系就主要就好多时候都会直接将我一啲即系唔好嘅嘢就讲出嚟，跟住再叫我努力咯，同埋话俾我听一啲人。或者俾我見到邊啲人佢係點努力，咁我就要學習佢咯。即係我起碼知道自己唔得，唔得我又見到邊啲人係得，咁我就跟人哋嘅方法去努力做，同埋要努力過人哋好多好多好多倍咯。因為我本身先決條件身形都係好差嘛，咁所以佢要。俾我知道要比任何人都努力好多咯。 嗯，突破啊，我系咪突破自己嘅限制？ 同埋佢都逼得我好攰噶，好多时攰都冇得休息，都要死撑到尾咁，咪变咗有个斗志或者有个意志 咁样去挨住咯。 系，喂，我想问一下咧，呢一类嘅意志力咧，有冇灌输到你而家教人打篮球嘅时候，都想啲学生有呢一份嘅坚毅不屈喺当中咧？而有冇令到你去教导篮球呢一样嘢都揾到啲兴趣咧？即系做教练呢一条路， 首先要培养到你哋有兴趣先。如果有兴趣，佢中意嘅话咧，其实所有球员都会坚持好耐嘅。 嗯， 咁之后落嚟，我觉得反而就你点样引导佢见到其他人系点样努力，咁就陪佢努力咯。因为你自己做佢唔识做，可能你陪佢一齐跑啊，陪佢一齐练习啊。咁之后落嚟，佢知道自己可能再想更加劲嘅时候，佢就会更加俾多啲人行多几步咯。咁样， 嗯，呢啲都系心态。其实好多时候咧，即系教练梗系会教技术啦，技术层面啦，但系心态嘅层面咧，更加需要去令到个球员咧有一个好嘅心理质素。成日都话 身边有一个人好紧要，即系你能唔能够遇到一个佢会。你要肯听佢讲，佢又肯教你，佢又真系帮到你人，陪你一齐行，所以呢样好重要嘅啫。 喂，咁我嗱头先讲个人对个人啦，即系一个传承啦，个人对团队一个传承，我想熊仔 Sir 讲下。嗱，你有阵时带波啦，我知道，譬如你都会带一啲甲二啊或者高组别嘅啲联赛一啲队伍，无论系男仔好女仔好啦，其实喺旁边咧做 coach 咧，我哋成长又睇，即系譬如阿积信教练嗰啲，你攞住个板啊、禅师啊咁样。咁但系依家嘅教练模式系有啲唔同噶啦嘛，即系唔系一味闹或者一味饿就得。譬如普波域治教练马刺队，哦、啊，可能佢真系依家咧收咗火咧，翘埋手咧唔出声，我成场波都你唔知佢谂啲乜嘢。譬如坏孩子杰特啦，咁 Jason Kidd 啦，咁依家佢又会突然间可能倒泻杯水 call time out 个咁样类似。即系你自己做教练，有啲乜嘢得意嘢可以同我哋分享一下咧？即系佢带波嘅时候啦，嗯， 我觉得如果我带紧波嘅时候咧，普遍教练应该都一路都好似念口簧咁，自己嘅心入边，依家咧系比数十对八，对面防守联防，跟住咧，人哋嗰系咩主力，边个已经开始射着咗，或者边个系铲得好劲，我哋要点样处理佢？咁一路啊呢件事处理到啦，咁我哋又会谂另一个问题，跟住又不断喺度睇下有冇其他问题，喺心入边一路计算。哦，呢个处理到未得，有啲咩方法？咁即系喺度好多嘢系思路系一路都系冇停嘅。 紧唔紧张噶？其实 紧张噶，紧张，因为你有时每个决定，你有时都系唔知啱唔啱噶嘛，咁所以尽快。攞一個認為最啱嘅決定去換人啊，定係轉啊，甚或睇多陣。咁呢樣嘢喺個過程當中要有埋數據咯，即係分數啊，嗰球員打成點啊，犯規數目啊，球證嘅尺度，咁即係都要咁樣咯。 係啊，哇！呢啲都唔係一兩集可以講得曬嘅嘢嚟㗎。 都係冇心機鬧人嘅，正常就因為你咁 多嘢做，又要管數據，又要管球證嘅執法嘅程度，因為有啲真係可能執法鬆啲咧。 主教叻嘅話應該。唔得闲闹人住， 系咪啊？咁我估你就系一个叻嘅主教啦，咁啊，主教练意思系咁。好啦，咁啊，今日咧同熊仔 Sir 咧讲住咁多先啦，咁啊，下集咧再同熊仔 Sir 咧讲多啲咧关于篮球文化啦，同埋一啲篮球嘅小知识啊。多谢晒专业嘅篮球教练郑浩雄熊仔 Sir，thank you， 拜拜。 怎么初次约会实在极费思量，起初先推我两次错，我气焰都正常，在一边说好以利数换你奖赏，找一间小店吃饭，浪漫大戏开场，于烛光跟笑意里谈谈童年提及理想，都是应声，静静话言意打烊。饭后未倦吗？跟我逛逛，再送你归家。我可以为你关起手机，纯灵魂对话。怎知道三眼就谈到赤住了，错过了你我的家。人像个书生，错一家人。蝴蝶满心飞，不过未走近。 想撑，何妨从夏到秋慢慢抱紧，明月正偷窥这对璧人，何用太心急入盲路低温，甚至古典小说里优雅的情感，情愿待身份再献吻，急于一晚散尽十万夜那温柔，一针针跟你刺绣年华悠悠，怎会满头风西双灯红楼，仍攜着你手坐邂逅，我喜欢双双漫步在雾里，港滩牌实在是没再跟你这一种路牌远离，只想约会到八千岁，你最写诗作对，宁像个书生坐若佳人，蝴蝶满心飞不过未走近，多想一见即吻，但觉相衬，何妨从夏到秋慢慢抱紧，明月正偷窥这对璧人，何用太心急盲路低温，善执古典小说里优雅的情感，谁狂热会自发，谁又要火烛视地中山，甜蜜每日一小片比较动人，情事今晚闪烁过一世都未返，重演父母初相识所有路灯，与你有种恋爱预感， 我回来啦， 洗手先， 吃得饭啦， 洗手先， 吃完饭啦， 洗手先， 为什么成日都要洗手的呢？ 晨光第一线，疫情期间温馨提示， 勤啲洗手可以减低染疫嘅风险。 我明白晒啦， 唔好怪我太长气，其实都系关心你。 今日同大家讲下乜嘢系银色债券啦。银债有好多唔同嘅攻略噶。但是你一定想，喂，如果年尾先到60岁申不申请得啊，讲俾你听啊，银债只是供年满60岁或以上的长者认购，即使长者今年年底先够60岁仍然可以认购第七批的银债。因为金管局指凡在1963年或之前出生者亦都合资格。去年年底统计60岁或以上的人士已经有大概210万名了。正所谓听多样嘢旁下身，我是阿欧。 晨光 Monica， 早晨啊，今日朝头早晨光第一线，我哋嘅晨光 Morning Call， 咁啊旁电话旁边啊有阿 Colin 喺度，早晨。 啊早晨 ，Colin 阿小白， 你好啊，有啲乜嘢嘅祝福啊各样嘅嘢想同我哋喺 Morning Call 嗰度分享一下咧？ 我因为今日一号啊嘛，咁我个女咧就升咗小一，又开学啦。 哦，哎呀，小一咯、哦，咁啊心情点啊佢？ 冇啊，因为都翻过啲体验班，其实都好中意嗰间学校，都 OK 嘅。 即系都中意翻学嘅， 都中意。 系啦、啊，其实我仔仔细嗰个咧，咁佢啱啱就翻 K 1啦，咁佢即系头嗰四日啊，佢都系喊住入去噶。系、啊，跟住第五日咧就真系笑住咁入呢个幼稚园啊。咁你见到其实小朋友个适应力咧都好强嘅，好快嘅啫。 系啊，系啊。所以都希望佢都 OK， 都系都。翻嗰几日都觉得佢都好习惯，所以都希望好继续落去啦。 咁啊，做父母点样支持佢啊？ 听诶、煮个好早餐俾佢咯， 系啦，送冇送佢翻学啦，系嘛， 送佢翻学啦，都系管接送嗰只嘅都系， 系啦，跟住一齐做功课啦， 系啊，真系头痕啊，开始， 系唔系嘅，系一种快乐嚟嘅，唔同年代又可以喺唔同阶段啊，享受嗰种嘅不一样嘅幸福快乐啊吓， 嗯系啊， 系啦，咁啊好啊，咁啊送只歌咧，咁啊鼓励下大家啦，多谢你嘅点唱，过年多谢晒你先 ，OK， 好， 拜拜， 唔该 晒。好温功课，咪净系挂住踢波，嘴巴肥老咗，冇阴功咯，同学亦爱无能助。 三十一， 嚟啦！九月一号追踪三十一啊，小白揾下唱出嚟倾下偈啊！ 早 晨 啊，唱 早晨啊，早晨小白，早晨各位， 你好啊！嗱，六点半钟啊，我都已经孖住个电视机啊，带埋仔仔，谂住一齐 keep fit 啦。 哇，你个仔仔好 fit 噶咯，不过好多家长如果仔仔咧系有少少过重啊，即系今晚六点半一定要睇下啦。 系啦， 儿童健身中心仔仔女女 keep fit 特工队啊，咁啊节目咧主持人啊欧善仪姐姐继续咧带啲小朋友一啲过重嘅小朋友咧去做运动。咁今集咧佢请嚟一位教练咧教啲小朋友玩呢个 HIIT 嘅练习。 哇，好辛苦噶、哦， 系咧，大人都未必受得住啊。 系咯。 HIIT 即是呢个高强度间歇运动，咁、就是可以好短时间里面消耗好高嘅热量嘅。咁、教练呢就住啲小朋友啦度身订做咗几套动作，咁俾佢哋试玩下，咁睇下佢哋呢学唔学得识。咁如果呢屋企嘅家长你个小朋友都想玩下呢，今日晏昼六点半记得要睇啦。 哎呀呢、个真係都得意呀，到底小朋友嗰啲动作为咗氹佢哋玩呢会唔会得意啲、会唔会搞笑啲，我想睇下、 啊。跟住一起做啊 ,keep her fit 都好啊。 比如儿童节目嗰啲手势可能一阵间。 係咪 呀，係呀，学下。系啦，咁啊学下啦，大家 系啦， 好咁啊，七点半啊铿锵集喎，系咪啊？ 冇错啦，咁啊今晚铿锵集咧就同大家睇下咧香港咧更生人士咧重投社会嘅情况啊。咁啊原来咧根据惩教署嗰个统计资料咧，佢就话咧 即係香港近年嘅更新人士咧，重犯率咧穩步下跌嘅，係好事嚟嘅。但係咧，佢哋要重投社會咧，其實都要面對好多困難嘅。即係譬如咧，社會上仍然存在所謂嘅案底歧視啦，即係佢哋出咗獄之後咧，都有好多嘅就業問題。即係如果唔改善，佢哋好容易咧成為再犯罪嗰個誘因啊。咁啊，懲教署同埋警務署咧，圍住呢啲事咧，佢哋啦展開咗一啲計劃，幫助嗰啲在囚青少年發展嘅。咁如果你想知多啲咧，今晚七點半要睇《鏗鏘集》啦。 好，咁啊，另外八點鐘有健康蛋、哦。 系啦，港台抗疫健康蛋啊，主持人阿蛋哥今晚咧就请嚟啲眼科医生咧，同大家讲下呢个眼科疾病。咁、会讲下啲乜嘢咧？讲下斜视，斜视嘅成因，同埋点样用手术可以治疗斜视。另外亦都会讲下咧青光眼啊，嘅青光眼系点样形成啦，点样治疗啦。最后啦，原来咧即系我哋检查眼睛咧，可以检查到其他身体疾病。咁啊想。系啦，咁啊想知多啲咧，今晚八点钟要听下蛋哥 点。好、哎，我有近视，唔知佢仲有咩疾病咧？ 我、近视都系眼疾嘅， 都系噶， 系啊， 咁啊了解一下啦，听下蛋哥先。十点半，千城百味咩嚟咧？ 呢千城百味系一个中国纪录片嘅系列啦，咁、每一集都大家带大家去到中国唔同城市、唔同嘅省份嗰度咧，试下佢哋嘅美食，同时学下佢哋嘅文化同历史。今集咧就带大家走进湖南人嘅米粉江湖啊！原来不说不知，湖南人系好中意食米粉。 系啊，湖南米线，湖南米线啊嘛。 但系嗰个米线唔系米粉、啊。 系啊， 系啦、啊。咁、但系佢哋嗰啲米粉咧，佢哋唔同城市有唔同食法，有唔同嘅称呼添嘅。咁、如果你都中意食米粉咧， 中意啊！ 今晚十点半啊，真系要睇一睇啦。 好啊，指定米粉睇电视啊 ！Thank you， 唔该晒。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房委会物色了三个公屋项目，试行以组装合成建筑法兴建，其中位于东涌第99区的公屋，楼高12层，合共提供240伙，工程预计在明年展开。承建商有利建筑话，每层20个单位，每个单位由2至4个由行内俗称盒仔的组件连接，在内地厂房制造和装修之后才运到香港组装，预计建筑期大约一年，比传统方法快至少三个月。集团主席黄业强接受专访的时候说，采用组装合成建筑法兴建，除了可以缩短施工期，亦都可以节省人手，但是成本较高。他认为本港建筑工人短缺，日后的公屋项目无可避免将会全数采用组装合成建筑法，以达至提速、提效、提量。房屋处回复查询的时候说，有关技术的预制组件较庞大，交通运输和地盘储存空间都是要克服的挑战。美国食品及药物管理局紧急授权辉瑞 BioNTech 和莫德纳的更新版新冠疫苗作为加强针，两款疫苗同属二价疫苗，除了针对原始病毒株，亦都针对目前主流的 Omicron BA.4 和 BA.5 变异病毒株。管理局说，莫德纳二价疫苗获授权用于18岁或以上人士，辉瑞 BioNTech 疫苗就适用于12岁或以上群组，他们必须在完成接种基础剂量疫苗或者在最新一剂加强针的至少两个月之后才可以接种。局长卡里夫说，随着进入秋季，民众在室内逗留的时间更长，可能出现新一波感染，局方强烈建议每位合资格人士都接种二价疫苗，为自己提供更好保护，对抗目前流行的变异病毒株。东方2022军演在俄罗斯远东城市乌苏里斯克揭幕，中国和印度等十几个国家参与。演习在俄罗斯东部军区多个训练场和相关海域举行，参演总兵力超过50,000人，共投入5000多件武器装备。中方参演部队主要由北部战区所属陆军、海军和空军部队组成，参演兵力超过2000人。 俄羅斯副國防部長葉夫庫羅夫在演習開幕式上表示，演習有助形成對組織部隊訓練、指揮和協同的統一理解，加深各國軍人間的友誼和戰鬥情誼。中方聯合戰役指揮部透露，演習旨在深化參演各國軍隊之間的務實友好合作，提升參演各方戰略協作水平，增強共同應對多種安全威脅的能力。俄羅斯再次以維修為由，停止透過北溪一號天然氣管道向歐洲輸氣。俄羅斯天然氣工業股份公司說，由於要維修壓氣站的渦輪機，需要從莫斯科時間星期三凌晨四點起停止通過北溪一號天然氣管道供氣三日，到星期六凌晨四點為止。如果在維修結束之後，在沒有技術問題，就會恢復輸氣。北溪一號是俄羅斯對歐洲的主要輸氣管道，俄羅斯早前已經大幅減少透過管道輸氣到歐洲。西方指控俄羅斯以能源供應作為武器，莫斯科否認，又說西方制裁造成的技術問題是阻止俄羅斯供應天然氣的唯一因素。天气方面，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的几阵骤雨同雷暴，日间局部地区雨势较大，天气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最高2-3度，部分地区有烟霞，吹轻微至和缓的偏北风。展望未来2-3日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同酷热，但是星期五初时局部地区仍然有骤雨。而家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9709点，跌244点，总成交金额102亿1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200点，跌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818点，升3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波斯登4.08元，跌3.04元；美团183.7元，跌6.1元；腾讯控股326元，跌1.2元；京东集团246.6元，跌2毫；阿里巴巴93.4元，跌9毫；友邦保险74.75元，跌1.2元；招商银行40.05元，跌2.5毫；比亚迪股份236.4元，跌5.8元；创科实业93.15元，跌5仙；快手66.8元，跌2元。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9，日元139.62，瑞士法郎0.981，加元1.317，人民币6.909，英镑对美元1.158，欧元对美元1.002，澳元对美元0.681，新西兰元对美元0.609。日经平均指数报27621点，跌470点。港金报15980蚊，跌120蚊。伦敦金每盎司买入1704.47美元，卖出1704.9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先同你讲一宗交通意外同埋一架坏车啦。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新光中心嘅中线有坏车，龙尾排到去天马苑。重复多次咧，就系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新光中心嘅中线有坏车阻路，龙尾排到去天马苑。咁喺港岛区大坑道近住玛利曼中学咧，因为有交通意外，现场要实施单线双程行车嘅措施。咁而家上山方向车龙排到去北拉山道，落山方向的车龙就排到去司徒拔道回旋处，就是大坑道近住玛利曼中学有交通意外，现场要实施单线双程行车的措施。上山方向的车龙排到北拉山道，落山的龙尾就去到司徒拔道回旋处。在荃湾的西流角路，因为爆水管，西流角路来回方向介乎城门道至大河道一段是要全线封闭。另外青 山公路嘅荃湾段去美孚方向，介乎大河道至到城门道之间嘅慢线都系需要封闭，几条嘅巴士路线要改到行驶。咁喺山顶缆车消息方面咧，由于信号故障，介乎花园道缆车总站至到山顶缆车总站之间嘅山顶缆车已经暂停服务噶啦，乘客可以转搭咧北小巴路线一号或者系新巴15号来往中环至到山顶。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嘅交通系正常，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嘅慢线落湾仔咧就仲有车龙噶，排到去管道入口。而家香港仔隧道北行快慢线咧已经取消咗间歇性封闭措施，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漆咸道北去红隧方向车龙排到佛光街桥底，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断断续续去到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嘅九龙入口排到尤丽村，将军澳隧道嘅将军澳入口龙尾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跑马地嘅云地利道去落活道方向挤塞，车龙排到去南塘道；司徒拔道落山去皇后大道东咧，亦都挤塞，车龙都几长噶，排到去港安医院回旋处。喺九龙方面，将军澳道落翻去观塘道嘅支路慢车，龙翔道去观塘近住狮隧口呢一段咧都系车多，车龙就排到去泽安村。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去香港仔，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疫情肆虐，大家打咗疫苗就可以减少前线人员嘅沉重压力。 打咗疫苗，除咗保护自己，亦都可以减少佢哋受到感染嘅机会。我哋一齐守护香港。香港电台第二台 向全港奋战嘅每一位前线人员致最崇高嘅敬意同谢意， 同行抗疫，一齐战胜新冠肺炎。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 为听众提供更多优质节目，了解国家发展，认识民风民情。 呢度系听多啲，识多啲。之前咧，我哋咧去咗去广州嘅南沙啦，又去咗香港，去到澳门啦。接落嚟咧，我哋去北京睇睇啊，同呢个铁路机车有关系。中意火车嘅朋友咧，就冇走机啦。 一流湾区，一流生活。 FM 102.8 FM 102.8，大湾区之声。 CIBS 人人广播， 字幕后人。 表演艺术除了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还是台上一个人，幕后一百人。 幕前绝世，幕后光景。 独立唱作人钟楚乔带你听下幕后人的热血故事，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 CIBS 节目直播或重温。 字幕后人，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精神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九点半钟，梁文忠。 今朝我想讲终身事业。经常话事业对一个人好重要，成长之后人生两大范畴，事业与家庭。有事业可以令到家庭幸福，家庭美满先帮助你事业发展。你可能会话，有啲人唔觉得系咁，要其中一样就够，可以为咗事业放弃家庭，亦有啲人为咗家庭牺牲事业。睇你自己个人嘅取态系点啫，无论点拣，只要自己开心就 OK 啦。 如果我话终身嘅事业，你觉得系边个行业？对于某啲人嚟讲，可能特别系讲紧女性，终身事业就系减肥咯。只要开始投入呢个洪流，只会不断向前游，翻唔到转头。而且同其他事业一样，不断同其他人比较，究竟你做得好啲，还是我做得劲啲？跟住就同自己比咯，究竟琴日好啲，还是今日好啲？又会睇下其他人点睇自己，人哋觉得我做得好唔好？就算个个都话自己好，我都未必会收手。无论边个年纪，讲到减肥都有得讲，真系称得上为终身事业。几时你会觉得需要减肥呢？每个人都有一个标准，可能是自己照镜，觉得自己肥，未要减肥，或者其他人话我肥，就算自己觉得唔系好肥，都要减肥。肥瘦都系比较出嚟。如果只系自己一个人无端端唔会做呢样嘢，要有另一个人喺隔篱比较起上嚟，就觉得需要减肥。早排有个朋友同我讲开呢个话题，佢话以前冇乜所谓。而家好着紧过一啲健康生活，原因系曾经见过一个人，我话边个对佢影响咁深啊？话说有一次，佢喺一个私人会所嘅泳池，见到有一位中年人士瞓喺泳池边，非常舒适，晒紧太阳。我话咁都关事？我朋友话啦，除咗晒太阳，佢仲托住一个生果盘，唔系用只手托住，而系用佢混圆嘅肚腩托住。呢位男士瞓喺度，佢嘅肚腩犹如一个山峰，生果盘放喺山顶，佢好悠然自得，双手由山顶嘅托盘慢慢攞生果放入自己口里面，而且食嘅份量大到每食完一啖，呢座山就会高半寸。我话有冇咁夸张啊？佢话已经讲得好保留。因为见到呢个画面，所以就立定意志，唔可以俾自己变成咁。跟住佢话啦，我食嘢都好健康，系咪因为见过啲乜嘢啊？我话完全冇，只系有一日行楼梯开始喘气，觉得身体需要健康啲，所以开始食得健康啲。有冇需要减肥？其实睇自己。唔需要下下都望人哋，肥瘦有乜所谓？身体健康，心境开心先最紧要。你未必会认同我嘅睇法，但系你都应该听下我讲。就算不同世界，仍然同一天空。 九点半钟，梁荣忠。 搭尖仍旧记得这拥抱极美好。爱有千斤重，重过无涯的铁路。你那手指再笨拙再粗，肌肤也被你修补。从前那一位，永未能做到。是你去唤醒我，努力才能被爱慕。只得你沉重身影。如果这记忆非爱情，连天都不会太高兴。莫非可终身美丽，才值得勾勾手指发誓，对你不止感激敬礼，斗你知己才是虚伪。流逝，任他们多漂亮，未及你矜贵。记忆无论再轻，轻不过脉搏声，靠你的手臂，抱压人潮。 谢幸运，而幸运到一转身找得到你来为我打气。如果可抱起这爱情，连天都会替我高兴。莫非可终身美丽，才值得勾勾手指发誓，对你不止感激敬礼，当你知己才是虚伪。值得分享我的一切，给我自信，给我地位，这叫幸福，不怕流逝。任他们多漂亮，未及你矜贵。因有自信，所以美丽，使我自卑都放低，在半空之中亲你。不管生死， 一齐食尽美食，进入厨房种地。白元浩，小白饮食图鉴。 听完呢个瘦身男嘅主题曲咧，就系时候继续切嘢，继续食嘢啊！ 都忍唔住， 仲好意思讲，都话瘦身男女啊！ 咁有啲可以 keep fit 嘅食谱嘅，可能 啊，睿智啊吓！咁今日咧， 唔系我净系记得小白喺度经常提及嗰啲咧，都系要放纵一下嗰啲。 喂，唔系，我记得嗰个即系早一两日讲个青瓜蟹柳卷， 青瓜蟹柳系啊， 其实嗰几 fresh 啊！嗱，青瓜健康， 冇错， 蟹柳健康系。加咗啲邪惡嘅明太子醬啫，如果你唔加嘅話咧， 就更加健康， 幾好喎、啊！其實 邪惡就尋日嗰個就邪惡啦。 但係小華都有教過嗰個曲奇餅碾碎佢嗰個， 係啊係啊，好、啊啊、多嘢其實都幾容易整得好食啊。不過有陣時候，譬如飲食圖鑑咧，我哋就唔係淨係得嗰啲 recipe 嘅，咁、有陣時候都會同大家講下咧一啲嘅食材。咁其中呢一個食材咧，好多人咧都係幾喜歡嘅。我自己咧亦都係好中意呢個食材嘅 fans 嚟嘅，就係、是。芥末啦，就 wasabi， 日式嗰個芥末啊，唔係黃色嗰、那個，日式嗰、那個。咁日式呢一個 wasabi 咧，其實日本人係咪由第一日開始就已經食 wasabi 咧？其實就唔係嘅，佢哋講緊咧都係江户時代咧先至開始會用 wasabi 咧去到放喺佢哋嘅餸菜入邊。咁其實本身 wasabi 係咩？係一種植物嚟嘅。咁呢個植物咧，佢就可以成條植物咧去到用。佢本身亦都分咗兩種唔同嘅類別嘅 wasabi。咁有啲咧就係喺水嗰度種嘅，咁有啲。就在田嗰度种嘅，咁都有两种唔同嘅种法。咁 我成日好奇咧，究竟边一个第一个发现食滑沙皮嘅咧？ 就唔觉意食到咧，应该认错咗。 点解会发现到呢一个食材 食法？ 可能佢开头咧因为水种或者田种啦，有机会咧就系以为同其他嘅植物差唔多，于是乎就攞嚟食啦咁样。咁食嘅时候咧，哇！一食就顶唔顺啦咁样。咁于是乎就发现咗有呢一种嘅植物先。其后咧就有啲人就可能烹调嘅时候咧就谂到，咦，其实喂上次啊你咪整咗只嘅以为番薯，但系搞错咗嗰个味道，喂，可能你而家切一粒仔入去，可能有啲唔同感觉噶、哦，可能就系咁样，就慢慢就将呢一个 wasabi 咧就摆出嚟食啦咁样。咁佢食嘅方法亦都有好多啦。咁亦都点解喺食呢一个刺身嗰度需要饮食呢个 wasabi 咧咁样？原来佢哋讲紧几百年之前咧都已经话到，除咗系可以去除呢个鱼腥味之外，就我哋而家成日都话系咪杀菌咧咁样啊？咁科学我哋就唔讲住啦。咁但系如果你话用翻佢哋传统嘅智慧咧，佢哋亦都话到食 wasabi 系有助咧就压制即系。本身刺身入面嗰一啲嘅菌嘅咁样，咁佢哋都会咁样去到理解噶啦。咁另外咧就系话，喂 wasabi 其实咧，水种同埋田种啦，头先都话到啦，我自己就会认为咧喺水种嘅 wasabi 咧， 系 个味道系会更加出色嘅。 哦， 所谓出色系点咧？嗱 ，wasabi 市面上大家都会买到好多啦，或者去寿司铺食嘅都会食到啦。其实咧，有好多嘅日本餐厅佢哋自己调教嗰个 wasabi 嘅时候咧，日本都系嘅，香港都系嘅。咁佢哋就会买一大包嗰啲 wasabi 粉，wasabi 粉，跟住佢点样做咧？就会攞个盒啦，就倒晒成盒嘅 wasabi 粉入去啦，然后咧就加水加冰咁样去到不断搞嘅。咁喺个搞嘅过程入边咧， 其實師傅咧，其實係會用隻手去到搞呢個 wasabi 粉，嗯、所以其實隻手咧係幾乸嘅。 有陣時咧，去啲高級少少嘅日本食店咁樣啦，佢啲 wasabi 真係磨得好啲。 冇、錯，嗱、你講嗰個磨嘅 wasabi 咧，就係第二種啦。我哋嗱頭先講嗰個就係 wasabi 粉，跟住佢就攞個盤 開 出嚟啦，跟住就搞啦，然後就會再可能説翻佢啊，或者經過再後期嘅調節，最後尾都係攞個保鮮紙冚住佢，因為驚佢用水開出嚟，即係其實佢會揮發佢水分啊嘛。咁所以就保存住嗰、那個wasabi 佢嗰個香味。其實呢一隻嘅 wasabi 咧，亦都係一般最傳統經常都會食到嘅 wasabi。咁如果你話喂再次一級嘅 wasabi 係點樣啊？咁就係本身，譬如好似擠牙膏咁擠出，不過擠牙膏都有好多種啊嚇。有部分擠出嚟嘅時候咧，你發覺有少少似個質感，有啲似我哋食嗰啲黃芥辣嗰種嘅稀結度嘅話咧，嗰只咧就係最普通，亦都可能比較相宜嘅一種 wasabi。 我仲話講開話要自己磨咧，我一次食過有一間嘅日本餐廳咧。嗰、那個 wasabi 點樣？佢直頭俾咗嚿 wasabi， 一嚿啊！你自己磨啊！ 自己磨啊嘛，冇錯啦。咁呢一隻嘅 wasabi 咧，其實個味道的而且確咧，因為佢直頭攞個植物俾你，嗰棵 wasabi 俾你嘛，你自己磨啊嘛。咁其實呢個 wasabi 咧，係真係最食到佢本身呢一種芥末嘅香味，而且 wasabi 本身咧，佢應該係食落去係有質感嘅。咁你唔係話食落好似 cream 咁樣，唔係嘅，佢食落去真係因為佢植物啊嘛，咁你就會有一種咬口。咁呢種咬口咧，同呢一個叫做刺身啊，或者同啲壽司飯食落去嘅時候咧，其實係俾到另外一種嘅口感大家嘅。因為你譬如刺身，你當你刺身一個吞拿魚咁樣，你冇筋嘅話，其實食落去係好香好腍，亦都好有一種油嘅香氣喺度噶嘛。wasabi 咧就俾到你好清楚食到呢一種嘅食材嘅味道嘅，咁亦都可以即係令到你調節翻。嗰、那個嘅叫做譬如魚生，佢嗰個嘅腥味，有啲人會覺得太腥，但你加咗 wasabi 之後，你發覺佢可以互相撞咗，令到嗰個香味更加出嚟嘛，油份感覺亦都更加高嘛，咁樣。咁所以咧喺日本咧，如果你話要揾一啲昂貴嘅 wasabi， 其實都可以話相當之貴，因為佢哋有啲。例如在高山流落去的農田啊，咁佢哋水種嘅時候咧，佢哋嗰啲水咧，我哋香港人咧就會稱之為 organic 啦，冇受污染啊咁樣。因為 organic 個定義咧，其實日本同香港就不一樣嘅。咁佢哋睇埋佢上游係啲乜嘢，先至可以斷定下游嗰啲植物係唔係叫做 organic 嘅、 即係上游可能係好唔 organic 嘅， 係啦。 所以下游嗰邊咧，因為唔好諗啦， 因為只要用過少少嘅上游用過少少嘅化學品咧。其實下游所有嘢都唔可以叫做 organic 嘅，咁呢、這個喂好正路啊！就算我塊田我點樣 organic 都好，但係原來啲水流落嚟上面啲人都已經污染咗，加咗啲化學嘢咁都唔可以叫做 organic。咁所以佢哋嗰個 organic 嘅定義咧，就要去即係真係查家宅咁啊，睇埋上游嗰個嘅情況。 即 係 唔係淨係你嗰忽田係點樣就當係？ 冇錯，要睇埋附近嗰個情況咁，亦都要做一啲水質樣本啊，同埋泥土樣本嘅測試咁樣。咁有啲叫做貴嘅或者出名嘅 wasabi 咧，佢哋甚至乎嚟富士山，即係日本喺日本嚟講最高嘅一座山。咁佢亦都有好多嘅水分流出嚟啦，咁富士山流落嚟嘅水咧，其实无论系让佢哋嘅茶啦，或者系让佢哋嘅sake 啊各样嘢咧，其实嗰个质量或者入边嘅成分咧，都系几优秀嘅，都系几优秀。咁所以如果你话用嗰啲水去到水种嗰一只嘅 wasabi 咧，喺日本嚟讲都算系。其中一種咧幾出名嘅 wasabi 嚟嘅，咁所以呢種嘅食材咧，香港唔係話成日有得你即係有得磨咁樣就叫做係好嘅 wasabi 係 啦。咁但係如果大家想試一下嘅話咧，就睇下撞下手神啦。咁睇下日式嘅超級市場會唔會有機會揾得到？有陣時佢哋都冇貨嘅， 係啊係啊， 食曬啊嘛，冇貨啊嘛， 係啊係啊，睇下有冇啦，啲正嘅 wasabi。 我的享樂時代。 中秋節就快到，所以好快講下月餅。咁、 我 上一次咧都個零禮拜前未講過，有啲月餅個餡咧，我都覺得好奇怪，就係、是、個三文魚扒餡嘅月餅啦。 係啊， 咁威靈頓牛扒嘅 一個牛柳啊，唔知乜牛柳定牛扒嘅 威靈頓 嘅。係 啊， 見到真係麻麻地喎。 係啊，因為我會覺得咧，我不如直接去食牛算啦。係，即係呢一種 fusion 咧，喺叫做菜牛嚟講咧，其實不斷演化、不斷進步，我覺得係 OK 嘅。 咁有陣時撞下咧，我就覺得冇乜所謂嘅。不過撞完出嚟之後，如果我自己都發覺，喂，好似又冇乜特別太大嘅特別，純粹係一個機密多嘅話咧，我就覺得可能即係要諗諗啦。 嗱，叫最傳統嘅，即、就、係、是、我哋僆仔時代食嗰啲。大網蓮蓉啦， 啊、 或者係咩蓮蓉有可能有白色嘅、 啊，白蓮蓉你中唔中意 啊？一般，我都係中意傳統， 我都 係黑色， 我都係，我都 係。咁另一種就係、是、五仁啦，呢啲係最簡單、最多人食噶啦。但係而家就越嚟越多款式啊嘛。咁你哋而家叫做新咗一啲嘅、 啊， 你哋最中意食邊一個餡料啊？ 哦， 榴 蓮啊， 流心 榴蓮啊，我而家中意食啲榴蓮咧、啊，月餅咧好勁嘅喎，依家嗰啲，即係佢真係淡淡榴蓮。肉噶， 咁犀利， 系真系 真 系劲，真系劲，系 真系榴莲。 佢又系搵嗰啲唔知咩廿四嗰啲咁样噶， 系啊，好夸张啊！咁我食过一嚿咧，真系齿甲留香，因为过去咧，其实今年夏天我冇乜食过榴莲、所以几恨食榴莲月饼啊、 我到而家都今年啊，我仲未开始食呢一个月饼啦、但我自己有个传统习惯就系、是，无论月饼点样变都好咧、我觉得每一年点都最起码食少少咧，最传统嗰啲即系豆沙。 系 莲蓉，系啦，莲蓉嗰一只嘅月饼、即系传统嗰啲一定要食翻一嚿咁样。 系啊，咁啊应下节啦， 应下节啊，系啊，饮翻茶啊咁样。 不过咧，你当你食嘅时候，你就要谂下，即系嗰个卡路里啊，kilo cut 咧就谂少少啦。因为而家你谂得太多咧，你未必会食噶啦。 唔会想食， 系啊。但如果想应节咧，就唔好谂咁多。 但唔谂咧，亦都唔得啊吓。咁啊，食得健康都重要啊。 大家想听多次今日节目， 欢迎大家到香港电台网站网上重温。 越大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像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 梁永忠提提你，10点新闻报道之后有风骚快活人。